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分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吓，咁啊今日望一望先，2023年嘅5月1号，咁啊亦都系星期一嘅早上嚟嘅，咁啊望翻啦，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3月12嘅，咁啊今日咧咁啊就系23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4%嘅早上嚟嘅，咁啊系公众假期啦，红日嚟嘅噃，咁所以有唔少嘅朋友相信咧都已经系。简单啲嚟讲，三年休，星期六啦、星期日啦、星期一啦咁样。如果识玩嘅，梗系请假请埋星期五啦，又或者系请埋星期二，即系听日啦咁样。咁令到自己有一个即系都叫唔系短啊，即系如果四日嘅话，可以去到4日3夜嘅旅行啊，或者3日2夜之后翻嚟会回魂唞唞气咁又得啊吓。咁希望大家仍然咧喺朝头早嘅时候，每一个咧。就算你公眾假期都好啊，精精神神，因為仲有好多朋友咧要翻工嘅。淨係喺我喺翻嚟電台嘅途中啦，其實都見到好多行人咧，都係平時見開嗰班嚟嘅，唔識嘅，咁但係都係相識嘅面孔啦。咁啊，因為經常揸車嘅時候都會見得到佢哋喺度嘅。咁啊，所以咧。今日仍然希望要工作嘅朋友繼續努力，咁啊唔需要工作嘅，咁亦都可以享受今天嘅時光。 晨光每日一格， 上个星期五咧就阔别咗阿梁荣忠阿忠哥啦，而且确咧变幻原是永恒，知道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好挂住佢，咁但系仍然希望啦我哋现有嘅班底可以咧做出一个节目咧系大家所喜爱。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寻找解决方法的同一时间原来亦都是个人能力随之而提升的。相对来说可能慢慢慢慢今日压力仍然很大的。但是之后熟落了又或者是耐了压力都会减少得到改善和进步。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应该会来紧都是一样尽力去做。只要实实在在咁样去做嘅话咧，将每一件事情好有序、好安稳咁样去到做好佢，而唔系做完佢嘅话咧，信心原来又会翻嚟噶咯。好多时唔同嘅工作可能亦都会有压力，但系每一个人我哋都应该要记住，原来压力就系令到我哋成长嘅最佳原动力嚟噶。 早上嘅时间嚟到六点十七分啦，一首嘅作品《改变常改变》啊。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4%。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同大家一齐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嘅，哇炎热添啊！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4，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在剛才呢听新闻简报的时间，或者这一两天大家有留意新闻消息呢，都会听得到留意得到呢，就是有条鳄鱼啊，继这个的贝贝之后啦，神奇地不知道为什么香港的地方又会有条鳄鱼在这里行来行去，你问我怕不怕？正常都会怕的，即是好人好者，你行在河边的时候，哇条鳄鱼咁嘅惊啦咁样，好啦，咁原来咧就喺寻日嘅时间，咁啊八乡锦上路莲花地啦，咁啊中午嘅时间咧就已经有人发现一条鳄鱼啦，咁啊初头就话佢哇大概一米长啦咁样，咁大家都知啦，之后咧咁啊渔护处咧同埋警察咧就一齐捉咗佢嘅，咁啊所以咧就嗱夜晚咧亦都证实咗啦吓，系一条大概两米嘅雌性嘅暹罗鳄。两米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啦，唔系幻想，估计得到就好似一道门咁样。通常啲门咧系两米嘅，即系佢瞓喺度啊，两米咁长，哇，都真系惊啊吓！咁啊，鳄鱼咧就皮厚，咁啊捕捉嘅时间咧，哎，原来专家讲，其实麻醉枪咧都未必有用嘅，因为射落去嘅时间啦，啲鳄鱼皮咧，哇，咁厚，搞唔掂。嗱，部分情况底下咧，咁啊可能需要咧就几个人。瞓身去到压住条鳄鱼先搞掂，咁可以咧就将佢即系叫做捆绑捕捉啦。咁当然我哋喺啲片段上面都见到，即系出动盾牌啊，因为要揿住佢嘛。咁另外啲专家咧，嗰啲鳄鱼先生咧就攞啲法宝啊，就捉住佢口。鳄鱼最恶咧就系佢口啦。鳄鱼咧其实佢嗰个叫做攻击模式咧就系咬住咗啲嘢之后咧，佢身体咧会自己喺度自转嘅，一声咁。透过强劲嘅颚骨啊，咬住咗嘢之后唔放啦，然后透过自己身体嘅360度转动咧，从而咧就系将对方咧就击毙咁样，用呢啲嘅方法嘅，所以咧见到佢嘅时候都系避之则吉。咁专家提醒，见到鳄鱼嘅时间，第一时间梗系保持冷静啦，千祈唔好骚扰佢，以免咧就系被咬伤啊，甚至乎咧就系被佢攻击。呢条鳄鱼之后会点咧？唔知道会唔会做贝贝啲 friend 啊？咁都唔知啊吓。咁但系咧就睇翻啦。咁啊，暹罗鳄咧其实啊身体可以去到就系4米嘅。咁如果系湾鳄，更加可以长到咧就系6至7米添。咁啊，今次发现嘅咧就系暹罗鳄。咁啊亦都发现佢真系近两米啦。咁啊，亦都有人话到。唔似好耐冇食嘢，咁啊见到佢咧个肚咧系啊有啲胀胀地，根据图片啊胀胀地啊，咁所以都应该系食咗嘢噶啦。好啦，根据翻香港嘅法例，所有品种嘅鳄鱼都属于呢只濒危野生动物种啊，野生动物种咁啊国际贸易公约入边嘅，咁啊附录一或者三嘅物种。咁啊讲到明噶啦，咁啊如果大家咧要去叫做越饲养佢各样嘢咧，咁都受到咧就系管制嘅，所以咧。香港话到啦，会唔会有人非法饲养鳄鱼呢？就唔知。咁但系如果咁样一条鳄鱼走嚟走去咧，咁啊当然系非常之危险啦。啊，见到鳄鱼嘅时间啦，大家记住保持冷静，并且即时咧就通报啦。咁如果身处于一个叫做你走唔甩嘅地方嘅话咧，就可以有门嘅话就闩咗佢啦。咁啊，以免咧就即系俾佢攻击啊。 咁佢咧都系难搞嘅，咁所以咧初头亦都唔知道鳄鱼会唔会当你系佢嘅食物，咁所以尽量都唔好靠近啦吓。咁香港见到野生鳄鱼咧嘅机会其实都系非常之罕见嘅，咁最紧要咧就系、是。捉到佢啦，咁咪希望又俾个地方佢休息一下啦。咁我哋又唔好成日见到啲鳄鱼啦吓。 道别闹市后，公园的一角，静望月光的。何解竟发现你共低入的你对坐，何时像被冷落及掉低一个独自在兜沉默，孩子请信任我慢慢讲你经过，坐 嚟自湘桥嘅童年密码，咁啊室外气温系23度啊，早上嘅时间已经嚟到咧就系6:25啦。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要有多啲正能量，咁相信咧就系同身边嘅人咧系好有关系嘅。我哋要知道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嘅天赋才能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咧多啲咧就运用自己嘅智慧去到咧就发展。咁但系有阵时可能系其他人咧会帮助得到我哋嘅，咁啊见到坊间有一啲叫做学界足球发展计划啦，咁啊今年度咧其实原来都已经第五次咧就系同香港嘅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咧就合办一啲叫足球教练课程，几值得大家去睇下噶。同一时间佢哋都第一次咧就同岭南大学啊，去到咧就一齐有啲嘅联成。目的咧就系希望咁啊，年轻人喺叫做体验专业嘅足球教叫做训练嘅时间啦，亦都喺从中咧就系发掘出个人嘅专长，并且可以装备自己思考未来嘅路向。啲教练都系咁讲噶，咁啊如果有多啲呢一类型计划嘅话咧，咁啊大家就可以透过呢啲嘅工作坊，甚至乎整个训练，揾到自己嘅一个优点同埋缺点。 知道自己有啲乜嘢係需要進步嘅，咁亦都可以俾學員大開眼界。咁大家咧就可以從中去到學習，而且整個過程咧，大家都係能夠更加喺透過運動啊，笑面迎人，充滿住正能量嘅體育活動咯。 数石头，所有野鸭悄悄出了走，心散落四周，两眼看尽世间罕有，不去追究才华跟成就，便换上无衣，严寒异国太即兴对戏说有。走快闷到死 I'll be on my way 别处亦想你 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 挂住我啊一起小碎步一起足了成功 Won't you come with me We good wherever we go 便望尽湖水如意路过跳起水花 早上6:29，各位听众早晨，早晨啊！23度嘅气温啊，咁啊，转头会听听咧就系新闻简报啊，翻到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呢首嘅作品《小出走》，佢系姚卓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6: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日前在访问美国期间，禁止中国的锂矿生产涉及奴隶劳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批评杜鲁多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完全是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加拿大在过去100多年里面，有很多黑人和原住民被迫为奴。加方政客將中國鋰礦生產和奴隸勞動聯繫起來，實質就是打著人權的幌子，搞政治操弄和經濟霸凌，企圖破壞中國繁榮穩定，壓制中國發展。發言人說，中方奉勸加方深刻反省，採取切實舉措，解決自己國家嚴重的人權問題，同時尊重事實，摒棄偏見，停止惡意詆毀中國人權狀況，否則必將自食惡果。菲律賓科雷吉多島附近日前發生撞船事故，增至3人死亡，包括2名中國籍和1名非籍船員，另外仍然有2名中國籍船員失蹤。事發在上個星期五，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表示，當時船上共有20名船員落水，其中16人是中國籍，4人是菲律賓籍。 目前已经有12名中国船员获救，两个人不幸遇难，另外两个人仍然搜救中。大使馆说获救船员健康状况良好。教宗方济各结束在匈牙利的三日访问，他乘搭飞机返回罗马的途中向传媒表示，梵蒂冈正参与有关尝试结束俄乌冲突的和平任务，但是就拒绝透露更多细节。方济各表示这个任务从未公开，当公开的时候他就会透露细节，强调他愿意做所有必须做的事情，亦认为和平是通过开放的渠道来到实现，虽然这样做并不容易。方济各又说，在布达佩斯访问期间，曾经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以及当地的东正教会代表谈及乌克兰局势，各方都有意推动和平。另外，86岁的方济各提及他3月底入院是因为急性严重肺炎，但强调他仍然继续外访，而他8月初将会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出席普世青年节。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发生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的星期六晚，现场是一间汽车维修店，当局说在现场检获步枪和9毫米口径手枪，但目前執法和情報部門仍在調查涉案人士身份，暫時沒有人被捕。當地傳媒引述目擊者指，在事發的時候，死者正在店內飲酒消遣。厄瓜多爾政府因為涉及反毒的暴力事件急增，4月初對瓜亞基爾和周邊地區實施緊急狀態，並在凌晨1點至5點實施宵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廿六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CIBS 人人广播， 除了听和唱，诗歌还可以拿来讲的。 声乐传奇， 诗歌背后的励志人生。 我们可以透过潘霍华在集中营写给未婚妻玛利亚的诗歌，来透视一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内心世界。 CIBS 节目《声乐传奇》，诗歌背后的励志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 直播室入边咧喺晨光第一线啦，除咗阿白泉路小白之外啦，仲有 Vicky 都喺度嘅。早晨 ，Vicky。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系啦，咁啊去而家开始啦，咁啊白泉路打俾你就即系钟哥都要休息啊，要瞓觉啊。 系。 咁啊，所以咧喺直播室入边咧，今日啱啦，啊唔使打电话啦，直接咧就真人对话，咁啊可以咧就同各位听众咧就早啲见面啦，咁啊唔使一个人孤军作战。咁啊，真系想问一问啊 ，Vicky 咧，其实即系有冇留意到寻日咧喺铜锣湾嗰度真系万人空巷啊？ 寻日嗰度唔系叫铜锣湾啊， 哦，系叫姜涛湾，系啦系啊，咁呢个姜涛湾啊真系犀利，因为点解咧？ 嗱，尋日本身你都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咧，今日聽阿 Didi 都有講過啦，就本身咧就因為阿姜圖生日，咁所以佢哋咧就好闊佬啊，即係啲粉絲咧就包起咗，咁啊全日咧就無限次任搭呢一個電車嘅， 係啊，搭叮叮啊， 係啦，咁啊當然亦都有幾架咧，咁啊啲姜糖啦，咁啊亦都會有一個叫做叫姜叮喎，而家 係。嗰、那個叫叮叮車嘛，所以叫姜叮， 所以叫姜叮喎。咁嗰啲叮叮車咧就當然啦，會有唔同路線啦。咁行過，咁但係都會行過咧，就係銅鑼灣嘅。係啦，咁行過銅鑼灣嘅時候咧，哇！除咗係年底嗰啲咩 countdown 之外咧，我諗都幾難睇得到係咁樣萬人空巷。 咁多人啊，係咪啊？ 係啊，都相當之犀利啊！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唔話吹捧佢啊。咁但係睇到佢24歲生日啦，咁其實本身佢。銅鑼灣呢個當然係勁啦，咁其實佢喺旺角亦都有啲嘅活動嘅，咁佢未開始嘅時候，其實啲姜糖都已經喺度霸曬位啊，又話通宵啊咁樣嘅，咁 為咗要見啊姜圖一面 嘅，係啦，為咗要見佢嘅，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其實如果你問我嘅話，放香港嘅娛樂圈啊或者娛樂事業，當然係一件好事啦，因為會有咁多嘅粉絲去到追捧自己嘅偶像。我記得咧，我細個嘅時候最癲嘅咧。都要諗翻起係第一就印象啊，我第一個印象就 Beyond， 係啦 Beyond， 咁另外咧就已經係四大天王啦，係啦，咁啊耐唔耐就可能殺一個，譬如林志穎出嚟啊咁嗰啲，咁但係咧要咁樣萬人空巷，甚至乎咧我見到其實警察咧。是有用嗰啲絲帶嘅， 係 啦，即係去幫手大家維持秩序啊， 即 係令到個交通好啲啊。咁我自己就真係覺得其實係都好誇張，咁亦都見證住啦，係嘅。咁人哋係有咁樣嘅人氣度咧，就做到咁多嘢咧，係犀利。不過咧，呢個咧咁厲害嘅萬人空巷啦，我自己就覺得就反映咗一樣嘢。咁當然啦，歌手嘅努力啊，或者各樣嘅嘢咧，我哋都睇得到。嗱，佢係咪叫做有好多人認受性好強咧？嗱，呢個我哋就反而唔講喎。因為咧，而家仲有好多人就會覺得啊，佢唱歌可能有啲位又唔好啊，即係都有好多呢啲嘅聲音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咧，即係我哋都睇到佢不斷進步啦。同埋咧，就係、最想講嘅就係一個歌手，當佢喺呢個年紀24歲已經咁大影響力嘅時候咧，即係希望佢自己每一個嘅言行舉止咧係更加重要。 更加謹慎係咪？ 係啊，因為原來有好多嘅歌迷咧，我哋以前都知啦，又送過賭俾佢啊，唔知 Vicky 你都知係嘛？ 咩賭啊？ 就送過一個即係喺外邊啊，唔知世界 somewhere 就揾咗個賭。 送个赌俾佢， 系啊，有个赌送俾佢啊，咁样，跟住就好多嘅礼物俾佢啊，咁即系支持佢啊，咁样，咁亦都表示住咧，其实一个歌手咧，当佢一个言行举止，佢做得好嘅时候，或者佢努力咧，系大家见到嘅。咁我相信我有问嗰啲其中一啲姜糖咧，咁你都话中意佢嘅原因就系因为觉得佢譬如以前肥仔啦，咁然后好努力啦，减肥啦。跟住咧，又不斷去到喺自己嘅跳舞啊，各樣嘢都好努力，係睇到佢努力，所以 欣賞佢嘅努力， 欣賞佢嘅努力。咁所以咧，而家就好多人就吹捧佢或者中意佢咁樣。咁我自己都好中意一啲努力嘅人嘅。咁所以就希望受歡迎嘅歌手，大家都要繼續努力。 一齊努力， 一齊努力。咁你中唔中意啲努力嘅人呢？你 梗係中意啦，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努力嘅人， 係嘛？ 係啊，唔係讚自己。不過即係每一個人都要努力嘅， 係 啊，因為始終活到老學到老嘛，有好多嘢我哋都唔識嘅。咁我哋即係隨住我哋年長嘅時候，我哋都要不斷去增值自己，個人都開心啲嘅。 咁啊係啦，咁啊努力嘅人咧就可以影響到其他人，所以咧佢先至能夠影響到咁多嘅粉絲咧，就去到愛佢嘅。咁啊希望唔單止淨係姜圖噶，所有受歡迎嘅歌手咧，大家都要做好自己，咁啊做一個好嘅榜樣，千祈唔好令到身邊嘅人咧就失望。咁啊咁啊，佢哋又越嚟越多人中意，咁我哋都開心啦。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噩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 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落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求爱恨都不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个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折不退，习气再争取。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不在乎，不在乎，生于这世界，还有一丝牵挂令我在乎，等天际难了，不区分起舞，除下这枷锁。在艰难里，希望从未吸沾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Kill me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掉这点苦，即使要蒙着我嘴。 我是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喜欢就是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是一个新嘅挑战。一起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是 Vicky 泳儿。 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好啦，早晨啊，6:45嘅早上，同各位听众咧又睇睇呢个天气先。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噶，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4%，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属于4中级度嘅水平。我自己咧对于呢啲即系空气咧，其实都几敏感啊。咁啊，如果空气差嘅时候咧，譬如中级度咧，我仲要再喺一啲闹市嗰度咧就长期活动嘅话咧，就闹市系指譬如系深水埗啊、旺角啊呢啲咧，本身空气咧都唔会话即系特别好嘅地方啦，都容易咧就系喉咙有啲唔舒服嘅吓。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有听众同我一样嘅话咧，去到呢啲地区啊，有阵时见到空气差咧，我哋又可以攞翻个口罩出嚟，即系顶一顶住啊嘛。咁如果再睇埋个九天天气预报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听日咧就系密云嘅。咁如果你话要落雨嘅话咧，咁啊要去到星期六啦。 星期六开始咧，即系五月六号嘅时候咧，又会落翻雨啦。咁啊，大致上今个星期咧都系云量系较多嘅。好啦，真系朝头早嘅时候，要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我哋晨光百科啦。晨光百科咧，嗱而家望住23度嘅气温，咁但系咧我哋都会睇得到啊。其实咧喺我哋嘅生活嘅地球啊，有南极有北极嘅。有冇人可以想象得到，到底系南极冻啲定系北极冻啲咧？我哋可以值得思考几样嘢，就系、是、南极咧系属于海拔高嘅，亦都咧系陆地嚟嘅。嗱，呢个咧可能好多人冇留意，亦都系陆地嚟嘅，所以系咪南极真系比较上冻啲嘅咧？好啦，北极嘅中心嘅名咧就系北极海啦。其实咧，亦都有啲人话，譬如北冰洋嗰边咧，咁啊一直以嚟都系有好多好多嘅浮冰啊，所以咧我哋有阵时会听到就系北极嘅浮冰点样啊，南极嘅冰又系点样啊，冰川又点样啊？北冰洋呢一度咧，咁啊其实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冰嘅。嗱，南极咧就叫南极大陆嘅，系啦，南极大陆咧就系一大片嘅陆地嚟噶，海洋比陆地咧原来系冇咁容易冷却噶。呢啲都是一些科学现象，所以南极大陆其实是比北极海即是北冰洋更加冻的。南极在冬天的平均气温大概是零下50度，而北极大概是零下25度。咦，就这样看回晨光百科全书的时间，似乎南极真的冻很多。我记得呢，李嘉仁李医生咧，咁啊曾经亦都去过南极大陆嘅，咁啊佢嗰阵时去完啦，咁啊咁佢翻嚟嘅时间，咁啊一见到佢真人，即刻问佢：，哇，李医生，南极嗰边去完个情况点啊？佢第一样嘢就同我讲啦，啊嗰度咧都好臭嘅，喺架船上面都已经闻到咧，就好多嗰啲企鹅嗰啲味啊，就冇大家想象之中咧系咁华丽嘅。亦都冇大家想象之中咧，系咁乾淨。冰咧，即系嗰啲一大扎冰咧，其實都係冚住咗陸地，就亦都唔係白雪雪嘅。其實有啲地方咧幾污糟噶嚇。咁呢個咧係李醫生分享嘅，我自己就未去過啦，所以咧都係唯有就聽佢分享，咁啊先知道咧到底嗰邊嘅情況係點。好啦，另外咧又睇埋咯，嗱陸地就比海洋更加容易冷卻，所以南極大陸入邊啊，其實亦都有温差嘅，即係佢哋嘅温差咧啊，一般嚟講。沿岸的气温呢其实是比较上高的，越接近南极点的内陆呢就会气温就会越低了，所以呢当你刚刚在这个南极大陆上岸的时候，你可能会这里呢都是零下十几度或者二十度了，越行越中间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会越来越冻，还有最大的一个敌人是什么呢？就是强风了。由于会突然之间刮起暴风的关系，所以风也可以就将当时的气温以多到 30% 的速度就令到你的体温散失的，所以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很难过的一关。再加上如果要去南极点、北极点的话，一般的仪器就这样去都应该搞不定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指南针行不通，所以都要有非常之专业的工作人员陪同才可以就去到那一点的。北极和南极的冰层厚度原来都是不一样的，漂浮在北极的冰层厚度大概就是 10cm， 但是呢在覆盖着南极的一层冰平均有2000米以上的厚冰来的。剛才北极的冰层是10米，但是南极的就是2000米以上的厚冰，再加上海拔其实也都相当之高，变相就会更加冻了。有机会的话，其实我自己都很想去南北极那里望一望的，即无论看南极的企鹅定是看北极熊。冻我虽然就不是说特别怕冻，平时在香港生活或者有时在外地玩的时候都有试过一些譬如是零下十几度的气温的，那些我都还可以顶得住的。但如果你说要去到譬如零下二十几度啊、 甚至乎零下50度咧，就已经系完全两码子嘅事啦。咁啲极端天气咧都好值得我哋关注嘅，咁啊留意住北极啊、南极嘅气温变化啦。有阵时都睇到，譬如俄罗斯啊、西伯利亚等等嘅地方，佢哋嗰个嘅温度啊，一跌咧都话会跌到咧就零下50度，相等于咧就系南极大陆嘅气候。咁你话当地人嘅生活咧系几咁艰苦咧？一行出门口咧就已经咁冻咧，就辛苦嘅。同一时间要用更加多嘅能源咧，先至可以顶得住呢啲嘅寒冷。咁啊，所以大家就要吓睇完呢啲北极啊、南极之后咧，要明白一样嘢，我哋都应该咧就好好地爱惜我哋嘅地球。如果唔系咧，怕朝有一日香港嘅水位上涨啊、气温反常啊、极端天气多咧，瘦嘅食翻嘅都系我哋自己嘅啫。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环节入边，继续邀请到 ID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啊，涛。 喂，早晨，小白。 今日咧想同你讲下就系咩咧？我见到我哋香港人经常都会用嘅 WhatsApp 啦，又有啲新嘅功能。今次呢一个嘅功能咧，就好似系同唔同几个装置啊，定系佢嗰啲 account 可以飞嚟飞去，系咪都有关系嘅咧？但系用起上嚟又会点样嘅咧？ 哦，佢今次咧就话系可以同5个电话一起去连接啊。咁所以咧，你有5部電話都可以用同一個WhatsApp 嘅 account。 咁即係譬如我之前我嘅電話號碼係 A 嘅，咁但係我試過轉電話啦，咁佢就會問我係咪 delete 咗 A 嗰、那個，然後用 B 嗰、那個咁樣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咁我係咪即係其實我 A、B、C、D、E 5个電話號碼都可以用同一個 WhatsApp account 嘅？ 係，冇錯。 咁呢個好似聽起上嚟方便咗好多喎。特別如果你係做生意嗰啲朋友咧，可能會好有用啦呢個。係 啊，咁所以變咗咧，呢一啲商業嘅帳號咧，咁就如果可以有幾個電話都可以駁住，即係可以 lock in 住咧，咁啊的確真係方便過一個人嘅，因為有時候可能要解答好多人嘅問題啊，咁所以變咗靠呢一啲咧連。就方便好多啦。 咁其他咧嗱，譬如我哋而家就讲紧 WhatsApp 啦，仲有啲系例如Line 啊，或者 Messenger 啊、WeChat 啊，其他唔同嘅叫做沟通嘅装置咧，可唔可以都做到呢个功能噶？ 咁呢一啲暂时都系用翻自己一个账号为主嘅。咁但系讲翻 WhatsApp 啦，咁啱啱 WhatsApp 虽然讲话可以分俾5部手机。咁但係咧，始終有一部手機咧叫做 master， 即係都係一個主角嚟嘅。咁啊，只不過咧，其餘嘅手機咧係可以以副角嘅形式啦，我哋叫做咁可以連接，咁就可以代答一啲嘅問題嘅啫。咁所以真正最終使用呢個 account 嘅控制權都係第一部嘅手機。 哦，咁即係第一部嘅手機咧，就可以控制翻其他嘅裝置到底係著唔著嗰個 WhatsApp 嘅功能咁樣嘅。 冇錯啦，即係可以踢翻走。 系，即系总机就都系喺翻自己嗰度嘅，咁啊唔需要太担心 啦。系啦， 咁但系如果要担心嘅话，就要担心另外一样嘢喎。因为我见到有啲报道咧，咁啊讲到一啲有关于就系新嘅病毒嘅。咁呢个病毒就手机嘅病毒啫，就唔系人嘅病毒。咁呢个病毒咧，好似系叫小丑喎，系咪同蝙蝠嗰个小丑有关嘅咧？ 咁啊叫得小丑都系蛊惑噶啦。咁所以同蝙蝠侠嗰个咧，见仁见智啦。咁我觉得都系差唔多嘅。咁啊主要都系啦。同之前嘅一啲嘅病毒軟件一樣，都係透過你可能唔小心登入咗一啲帳號，譬如係Facebook 嘅帳號啊，咁啊入邊可能有你自己嗰啲資料，咁變咗可能佢又會盜用你嘅資料，或者可能甚至會盜用咗你即係可能會攞到你銀行帳號嘅一啲嘅資料，咁所以先至會出現呢一啲。即係又係出現翻呢一啲咁樣嘅木馬程式，我哋叫做。 咁點解有冇話佢今次個名點解叫小丑？冇特別意思嘅。 冇，咁純粹係佢將呢一啲嘅程式咧，又係植入咗喺一啲坊間比較常用嘅一啲可能係 Android 嘅 application 啊，咁所以即係 Android apps 啊，咁所以變咗咧可能就又係要留意啦，有一堆嘅 apps 咧放出嚟咧，就話聲稱咧嗰個小丑嘅木馬程式咧植入咗去嗰啲 apps 入。 咁我應該點樣好地防一防呢個小丑咧？ 嗱，咁都唔單止係小丑噶，咁所以咧基本上嚇，只要你有嗰隻 apps 打開咗之後，佢無端端要你輸入 password，即係輸入某一個帳號嘅用戶名同埋 password， 就一定留意啦。嗱，喺我哋用過咁多次咧。要用其他嘅账号去登入嘅时候咧，佢通常只会系授权 接叫你按个掣去允许嘅啫，绝对唔会要你入 password 嘅，记住。咁所以咧，当你见到有呢一啲要你入 password 嘅画面嘅时候，你就唔使谂啦，即刻跳咗佢，唔好真系入咗入去。咁否则的话咧，佢就会登入咗你嘅账号，继续散播其他嘅可能系一啲嘅病毒啊，或者系攞你一啲资料啊。 但我又唔明白，如果你要佢授權嘅話，即係需要授權，咁入 password 又好正常啫。 所以就留意，通常授權係禁制嘅，我哋好少入 password 㗎，因為叫得授權就係允許，即係當你已經登入咗譬如 Facebook 嘅帳號嘅時候，你喺 Facebook 已經 log in 咗㗎啦。 哦，所以就唔需要再另外再入。 系啦，咁所以冇错啦，除非你个 Facebook 冇 log in 啦，咁你就真系有机会授权嘅时候，佢会弹翻去个 Facebook 嗰度再去要你 log in。咁但系绝对就唔会响嗰个 Apps 嗰度咧开一个 Facebook 嘅画面叫你 log in 嘅。 哦，咁如果我真系唔觉意中咗小丑啦，咁点啊？我有冇啲即系强行可以剔走佢？嘅保護程式嚟叫 Batman 咁會唔會噶？ 哦，咁又唔會有 Batman 呢一啲咁嘅嘢嘅。咁但係就留意啦，如果你想 call Batman 嘅話咧，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你要恢復翻你嗰個帳號先啊。應該係話第一樣你要同朋友講話你中咗招啦。咁啊，依家都有時候你會見到嘅，我個 Facebook 中咗病毒啊，你唔好應佢啊咁樣。咁首先都提下身邊嘅朋友，即係唔好再繼續上當啦。咁啊，跟住之後你就嘗試攞翻你個帳號嘅授權，咁即係可能就因為你應該理論上啊，你應該可以恢復翻個 password 嘅，咁啊，然後即刻改咗個 password， 咁等佢咧 log in 唔到啦。咁啊，另外咧，依家一啲嘅 application， 即係譬如係 Facebook 咧，佢都可以授權，就係當你登入咗之後咧，就踢走曬所有帳號嘅，即係踢走曬所有裝置，好似啱啱講嘅嗰個 WhatsApp 咁樣啦，咁啊踢走曬佢，咁等人哋咧 lock out 曬，咁就要重新再 lock in 過咧，你先至可以登入翻嗰個帳號嘅。咁但係嗰個時候你已經改咗 password 啦，咁所以咧應該就唔會再俾嗰個人 lock in 到嘅。 咁如果嗰個人快過我去踢走我咁，而改埋 password， 咁我咪冇咯，搞唔掂咯。Batman 出嚟都唔得啦， 咁呢个咧就要睇真系要睇同佢斗快啦，同埋你佢始终咧有一啲嘅即系有啲嘅 application 咧就真系做到最终咧就可能要你答到个三条问题嘅答案，即系可能个 application 一开始就问咗你三条问题，你记住个答案，咁你咧答得翻嗰啲答案咧，先至可以攞到嗰个所谓最终嘅授权嘅。如果唔系，佢其实佢可能都仲系知道你个 username 同 password 嘅啫。咁你真系改咗个 password， 系啊，理论上佢应该改唔到个 password 嘅。如果有一啲嘅特别啲嘅软件啊，咁但系当然即係點樣講呢？嗱，嗰個人係可以改 password 嘅，咁但係咧，最終咧，你都仲可以改得翻嗰個 password 轉頭。 嗯，明白明白。咁大家留意住小丑啦嚇， 係啦， 我真係有事嘅時候先揾工作幫手啦。好，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頭，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唔該，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欢迎听众收听啊！朝头早啊，7:09嘅早上啦，晨光第一线，咁啊，即刻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除咗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同小白之外，仲有啊 Vicky 泳儿喺度嘅，早晨， 早晨，各位早晨。 咁啊，先睇睇出边咧，23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84%嘅早上嚟嘅。咁如果你话晨光交通天文台咧，系啊，冇错啦。咁啊，今日咧由于系红日嘅关系，咁所以咧，交通组嘅同事咧，咁啊都朝头早啊未见踪影啊，因为点解咧都要休息噶嘛，咁啊休息工作先再工作嘅。咁所以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有小白啦，同阿 Vicky 咧，咁啊同大家睇睇有啲咩除咗系出边路路畅通，因为都红日啦，路路。 畅通之外咧，咁啊望下咩咧？咁我想讲下呢个就系香园围啦。咁香园围边境管制站嘅公众停车场咧，咁其实咧系暂时啊，大家都见到啦。由于之前咧，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就逼得好犀利。咁有好多人咧就谂住揸车去嗰度啦，就经过一个位置咧就上内地嘅。咁如果你揸车去嘅方便啦，拍到位嘅话咁嘅方便啦。拍唔到位嘅话，你揸住架车咧。咁你又冇理由周圍揸周圍放㗎喎、咁就變咗好唔方便啦。咁所以之前呢政府都改咗嗰個措施㗎啦。咁就話到呢要喺呢個停車場呢就只接受經網上預約嘅車輛停泊嘅。不接受未經預約的車輛。咁另外話到喎新泊車嘅收費呢就包括額外停車收費。咁即係呢實際離場時間遲於預約離場時間。咁已經呢就喺2月24號啊 ,23 年嘅2月24號就生效㗎啦。咁话到，好啦，若果喺呢个预约入场时间之前到达，你将不获安排车位嘅。嗱，呢个咧我就喺呢、這个香园围边境管制站公共停车场嘅公告嗰度咧就睇到嘅。嗱，将不获安排车，即系谂住喂，我 book 咗三点嘅。等我两点去嗰度浑水摸鱼试下入去先， 就唔得啦， 就唔得啦。好啦，咁亦都要记住，咁请喺呢个预约嘅泊车时段之内咧就进入停车场啦。咁我都有上去佢哋嘅网站嗰度睇咧，咁其实一揿翻呢个香园围车位预约，因为今日五月一号嘛，可能有啲人净系谂住今日上去，今日落翻落嚟，即系咁系啦， 即日， 因为其实即日嘅话，你驾驶人士咧。在这个口岸其实是方便的。好啦，其实都见到它分一号停车场啦，亦都有一个叫做二号停车场。一号停车场呢就的士及客货车不能停车在这个一号停车场。所以它呢就只是接受私家车、双健人士私家车和电单车。好啦，二号停车场呢就是的士及私家车不能停车的二号停车场。所以呢客货车咧就可以停嗰度，咁你见到佢再拉落少少，会见到嗰啲譬如预约期啊，即系预订嘅日期啦、入场日期时间啦、离场嘅日期同埋时间啊等等嘅，咁大家就可以喺呢度咧就好简单咁样 book 噶，咁网上面一揾咧就香园围停车场咧就即刻会出嚟噶啦，咁付款嗰啲就你自己就睇下用咩方法付款啦，即系佢都有几多方法可以付款嘅，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咁同埋都要即系又系再讲多次啦，咁如果市民冇预约停车位嘅话咧，就请不要。驾车前往香园围口岸啦，咁香园围口岸嘅公众停车场管理人员咧，会指示没有预约停车位嘅市民咧，系驶离口岸嘅，即系唔好谂住，喂，我嚟咗啦，可唔可以俾我？唔紧要啦，入一入去唔得噶吓，咁呢个消息咧。又在运输处那里找回给大家的。大家留意住啦。 是啦，如果今天大家都想出外玩一下的话，其实港铁都会加强了以下的铁路服务的。它的班次就会比一般的假期又或者周末都会比较频密的。有些什么路线呢？就分别是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铁线、屯马线、东铁线以及是迪士尼线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今日都可能咧会搭港铁会出去玩嘅时候，咁咧都可以留意翻啦，就系佢哋嘅班次咧就系会比之前咧系比较频密嘅。咁分别就系有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铁线、屯马线、东涌线同埋迪士尼线嘅。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交通方面。就出面都是路路畅通的啦，只是剛才就温馨提示提一提大家呢就那些口岸啦同埋港铁的安排啫。好，咁天气方面问下 O 先，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嘅中级度嘅水平啦，咁出面系咪灰蒙蒙呢？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 早晨， 咁多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假期快乐啊，咁多位假期快乐。 系啊，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啊？ 我今日暂时嚟讲咧，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咧。灰蒙蒙一片啊吓，咁啊有少少偶雨 feel 啦，未落出雨嘅，但系咧有阵时会逆转嘅，去到即系如果 keep 住呢个咁嘅状态咧，去到十一点零十二点咧，就会出太阳噶啦，连续几日都有呢个咁嘅情况出现。譬如琴日咧，可能有啲朋友仔都会谂住外出啦，但系朝头早咧睇到天气嘅时候，哇，都好似今日咁嘅状态咧，就唔够胆啊，唔够胆，譬如去下海边玩下或者咧。去下沙灘啊，覺得哇咁你都冇太陽，咁去沙灘好似都有啲煞風景喎、啊。誰不知琴日咧即係 老天大哥咧都好好啊，俾大家咧，即係有個晴天啦，有兩三個鐘頭。我見琴日有啲朋友仔户外活動，譬如上山行一陣啊，或者去海邊啊，咁樣帶啲細路仔啊玩下水啊，咁都有兩三個鐘頭影到啲相，都係晴天嘅，都係正嘅。不過 有陽光嘅。 系啦，不过当然最多人系咩？最多人就 系 喺其他国家嗰度打卡啦。 哦，我自己住喺，即系我自己住大美督附近啦。其实都见到极多嘅行山人士，同埋踩单车嘅人士相当之多。我嗰度咧就非常热闹。 琴日啊，系咪？ 琴日 啦，因为今日放假啊嘛，今日可以休息啊。 其实今日公众假期咧，大家都留意，即系交通天文台讲句咧，就系、是、有好多就系红日会开嘅一啲行山路线嘅特别班次咧。其实今日都系会有噶吓，咁所以今日咧，如果天气许可嘅话，大家即系行山咧个交通都几方便噶。 系，咁啊睇下往后时间天气会唔会好一啲啦。好啊，详细嘅天气交俾两位拍档讲啊。唔该晒。 好啊，好啊，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去到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咧，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 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啊，咁啊有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又有精卫陪住我哋啦，早晨啊 ！Hello， 大家好啊！ 哇，原来下个月开始咧，有一种气会特别多出现噶、 哦。冇错啊，就系我哋嘅神功气啊，我哋俗称棒气。 系 啊，点解咧？因为咧下个月啦，即系五月开头嘅时间啦，上半个月到啦，就好多地方咧都会有神功气嘅。点解呢？因为佢哋庆祝紧天后诞。 哦， 系啦，天后诞咧就3月23咧，好多时候咧就会系即系有神功。戏演出啦，咁所以前前后后都会系咁样嘅。咁啊，今年咧正日咧就应该系5月12嘅，咁啊，所以有啲场口就会系早咗，有啲时候咧就会正正搭住，因为太多啦。咁变咗咧，可能唔同嘅即系戏班咧都要出动啦。咁啊，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样咧。今次都是我第一次，我都想尝试呢个神功戏啦，咁所以呢我都应承咗呢就落两班啊，一嚟就去咗两班啦。咁啊第一台呢就5月4到5月8号，咁就喺坑口将军澳坑口咁样。咁另外呢5月9号至13号，咁样呢就是喺马湾，马湾呢嗰、那个罗亚方舟系啦，嗰边咧就有个地方，咁我哋咧都会喺嗰度演出嘅。咁啊呢啲神功戏咧，对我嚟到讲系一大挑战嚟嘅，因为我不嬲咧以前系做开戏院嘅啫。咁我哋咧粤剧界嘅演出咧，主要就系呢两种吓，主要一系就喺大会堂啊，即系我哋称之为戏院啊嗰啲咁样，一系咧就系棒戏。咁啊棒戏其实头先讲咧就系讲天后诞啦，系咪？咁啊天后诞咧。除了天后诞之外咧，其实咧，譬如好似我自己身处住喺蓝田咧，咁蓝田咧就唔系水上人嘅地方嚟噶嘛，咁所以佢哋咧就有啲时候咧就系、是、会有第二个诞，就系盂兰盆节 哦， 啊，即系鬼诞都会嘅，系啦，即系总之咧有唔同嘅民间信仰啦吓，有啲咧就系、是、真君大帝啦，有啲咧就系、是、猴王啦。有啲咧就系、是、太平清照啦，即系唔同啊，都有睇翻嗰个主会佢哋自己信奉紧嘅嗰个神明啊，即系觉得需要即系搭个棚嚟到去即系做呢个神功戏咧，咁都会做嘅。即系其实神功戏个意思咧，就即系希望喺呢、這个做神功戏嘅过程入面，令到大家可以得到平安啊嘛。系啦，咁所以呢个咧就有啲唔同。咁而天后诞入面咧，其实金钻嘅天后诞有边度有份做呢？其实咧，大家如果真系好有兴趣咧，可以上去百和会馆入面都有个资讯嘅。咁啊，嗰度咧都会写明晒啊，即系我哋嗰啲神功戏到底喺边度做啦。咁譬如咧，5月1到5号咧喺青衣嗰边咧，即系都有呢个神功戏嘅庆祝咁样啦。咁亦都系有明之星啊。即系阿蓋明輝佢哋個台咧，佢哋個班咧就會喺嗰度做啊。咁啊，青衣個戲棚咧，大家都好值得去睇下嘅，因為都應該係香港最大嘅戲棚之一。 咁佢而家嘅搞法咧，就已经系有啲似市集多啲噶啦， 咁丰富啊！ 所谓嗰个市集嘅意思咧，大家系喺侧边咧，你会搵到好多嘢食嘅。你千祈唔好食嘢去啊！食嘢去咧，你就冇咗一个特色噶啦。你一定系去到嗰度，好似年宵咁样嘅。 嗯， 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成件事都年宵摊位咁样啦，大家喺度可以买嘢食啦。咁啊，之後咧就可以睇神功戲咁樣。其實呢啲好多地方都係嘅，譬如鴨脷洲有時啲神功戲出面都係好多傳統小食嘅，特別有嗰啲嗰啲糖嗰啲公仔咧，麥芽糖嗰啲公仔咧，都好多師傅喺嗰度整嘅。呢啲咧就係平時大家都已經少見啲啦，嗰啲咩龍蘇糖啊，糯米糍啊，即係呢啲咧好多時候都會有嘅。咁所以但係。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咯， 尤其是中意食啲怀旧小食嘅，真系唔好错过、哦。 冇错啦，咁啊去睇戏再加埋食嘢咁样啦。另外咧就系、是、因为咧有啲嘅戏棚咧其实比较偏远噶，譬如系有啲系会喺上水古洞啦，有啲系喺蒲台岛啦吓，即系有啲嘅情况咧系因为个主会嘅要求啦，咁佢哋即系为当地嘅居民嚟到去有呢个神功戏嘅一个祭祀参考咁样，所以咧就会系邀请咗啲班就会咁样入去帮手做咁样，同埋咧通常咧通常大部分嘅主会咧佢哋都有自己深水合作开嘅戏班嘅， 嗯， 譬如好似青衣咁样咧。已經是好多年都是明之星去做的了。另外呢即是我今次會幫手參與的呢就是這個錦星輝劇團。錦星輝劇團呢即是魏俊輝和陳明儀他們的一個劇團啦。咁樣即是這些呢就會是連續兩個地方都有做咁樣啦。剛才講咗啦即是馬灣和坑口咁樣。咁呢啲呢都係一個傳承啦，你問我自己我抱咗一個咩心態，就係俾心機做我嘅功課啦。呢個功課呢一樣嘢呢我都覺得下一集呢可以同大家再講多啲，特別呢係之前都有提過嘅，我哋喺講醫商嗰一集嘅時候呢我哋都有提過，就係話我哋可能點解會醫商就係大位呀，呢個大位對於我哋嚟講，對於我哋演員嚟到講有啲咩重要呀，即係呢啲呢都可以喺之後再同大家講下。 好啊好啊，一於咁啊，下個禮拜見到喎。 Thank you!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懂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梦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轻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 他变真吗？每日挖点沙，按部砌好他。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雅，希望是远征未来那只梦。 早上的时间7:26，一首嘅歌曲嚟自张敬轩《隐形游乐场》。 我是 V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今朝咧想同阿 Vicky 咧就倾下咩咧？咁之前咧都见到有啲报道啊，咁啊讲咩咧？就话到香港都有啲人咧，即系关于嗰个肥胖嘅问题。咁原因咧就系因为都见到啦，卫生署就话到10个香港人入边，原来有3个咧就超标嘅。系啦，咁我都问水噶啦，即系自己知自己事啦。咁你又 fit 啦，梗系。 我啱啱中等啦，我有。 你又好啦，咁但系咧，其实都想讲啊，原来喺现代人咧，大家对于嗰个叫做肥胖。换嘅心态咧系点样呢？原来啊，啲专家估计啦，即系做嗰啲统计原来人咧去到7岁开始，即系我仔啱7岁啦。佢7岁嘅时候咧，佢就已经会开始注重佢自己嘅身形。咁所以譬如小学，譬如我同你读嘅小学啦，小学嘅时候已经会笑噶啦，哇佢系咪马骝干啊？哇佢肥成猪咁，都有呢啲噶。咁无形之中咧。我哋嗰陣時，原來細個都已經受到呢一個即係心理嘅影響，就潛移默化咗對於身形嗰個各樣嘢咧係有啲係啦，即係有啲緊張啊。係我嘅身形得唔得咧？原來大家會睇身形嘅、哦。好啦，咁久而久之人啊開始大啦，大咗嘅時候咧，咁大部分人咧，其實基本上咧，呢個專家講嘅，即係近睇翻啲統計就話到，基本上大家係對自己嘅身形咧係唔會滿意嘅。咁直播室而家我同你啦、我系唔满意嘅。 我都唔满意。但系呢一个系真系有个讲法咧，系就算有一个好瘦嘅女孩子咁样啦，佢就算大家都觉得哇你好瘦咯，佢自己都会觉得 系 唔足够。 系啊，好奇怪喎、 即系满足啊。 系啦，我前日都同啲人讲啦，好似我咁啊，咩斯力加嘅身形又肥又矮咁啊，嗰个唔系技术你 OK 咁、但我都会觉得自己咧系极度唔满意嘅。咁、人咧系有呢一种咁样嘅情绪，嗱呢种情绪咧。是正常的。是。是啦，因为我哋对于自己嘅身形唔满意呢其实是正常的。好啦，咁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太过分忧虑啦。 担心。 是啦，唔使太过担心。咁我不满喎，咁系咪傻嘅呢？唔系，系正常嘅。咁反而呢就諗啦。咁如果喺我哋控制体重嘅过程入面呢，有冇用到一啲即系特别激进嘅方法、有啲人譬如可能会节食啊、断食呢啲呢就要问医生嘅。 系 啦，坊间的而且确有呢一类型嘅叫做飲食方法。咁但系呢啲其实都系要问返医生啦、营养师啦，去到点样调配嘅。因为人呢其实佢哋每一个我哋每一个身体都系不一样。可能呢、有啲食法系啱 Vicky 㗎喎。 系。 但系啲食法咧系啱我嘅、系啦，咁所以你唔可以话啊，因为见到我 Vicky 用呢个方法好好、或者佢用边一种嘅品牌嘅方法又好、其实唔系噶吓，系、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哋自己嘅方法，亦都会因应住我哋自己本身嗰、个尺码啦，我哋嘅种族啦，我哋嗰个嘅各样嘢嘅，咁所以咧亦都唔好因为太过因为身形嘅问题咧就影响咗自己嗰个嘅情绪、如果唔系嘅话就麻烦啦。 系，同埋唔好活喺一啲恐惧之下，即系觉得食完嘢我就会唉死啦，我又要减肥啦，又要跑翻好多步啦。其实呢个系无形嘅压力嚟嘅。 系咁啊，太多压力嘅话咧就唔好啦吓。咁啊，适量咁样样样嘢着量着量咧，咁啊身形就自然会好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而家由张展报一节新闻。天文台喺清晨5:47录得南中国海发生一次4.9级地震，震央位于本港南面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话， 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四度，即是悬挂的物件摆动，门窗碗碟发出声响。长洲举行抢包山选拔赛，12名选手晋身5月26号晚举行的决赛。有选手表示，时隔3年复办决赛，感到好期待。事前训练上身体能和反应，亦都参加不同比赛，适应紧张气氛。有观赛的市民表示，比赛气氛热烈，有商户预计决赛可吸引更多人流，有助提升生意额。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将会在2025年5月1日起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去年6月通过的主体法例清晰，新安排涉及将来的事，所有生效日期之前服务年资产生的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仍然可对冲，强调政府要按法例行事。被问到会否因应最低工资上调，考虑调整强积金供款下限，孙玉涵说，根据法例，积金局每4年要做一次检讨，研究供款上下限是否需要改变，并向政府提交建议。积金局已经完成2018至2022年的检讨，政府将于6月在立法会交代检讨结果和决定。积金局亦都会在稍后开启2022至2026年的检讨，届时将再作探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启程前往美国展开4日正式访问，当地星期一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小马可斯表示，两个人会晤对促进国家利益及加强非美重要联盟关系至关重要。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一名高层官员预计，拜登和小马可斯将就加强商业以及军事联系达成协议，强调美国和菲律宾的合作寻求的不是挑衅，而是在菲律宾应对复杂的西太平洋局势时为他们提供支持。在小马可斯出访前夕，美国国务院就日前中国和菲律宾船只在海上对峙，呼吁中国停止在南海的挑衅和不安全行为，强调美国支持菲律宾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海洋秩序。路透社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份书面声明回应，中方愿意通过友好协商处理和南海有关国家的海上分歧，并警告美国不要干涉。声明说，美国作为域外国家不得插手南海事务，不得利用南海问题挑拨地区国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雨水！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外交20问， 又到了外交20问知识问答比赛。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之嗰阵，首次提出了一个国家乜乜乜乜四个字的概念呢？三个选择 ：A 两个政府 ，B 两种制度 ，C 两种名称。 答案应该唔系一个国家两种名称啦，咁啊好似一个头戴两顶帽咁，唔似样。 呢段历史其实我有少少印象啊，当时邓小平讲紧嘅系关于中国统一，尤其系台海两岸统一嘅问题。谂谂下，中国大陆嘅体制的确同台湾、香港、澳门嘅体制不同。无论是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制度都不一样，会不会真的需要有不同的政府来到处理呢？ 如果一个国家有两个政府，那到底哪个政府话事先？整个国家咪立立乱，搞不定。哎，讲多无谓，答题最实际。答案是 B， 两种制度。 没错，答啱了，答案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讲多少少给大家知啦。其实在1982年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入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就加入了第31条，当中列明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之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就是这一条宪法为一国两制的实施提供了法律的基石了。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误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讲翻啲体育嘅嘢先啊，7:38啊，小白今日咧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琴日好多场英超波喎。 哇，寻日英超波，不过我又想讲啊，有位朋友拉伤咗。 哦，边个？ 高普， 高普，高普，琴日都 OK 啊，4-3赢咗呢个热刺啦。咁啊，头嗰十五分钟咧已经3-0啦，刷新咗咧热刺球迷提早走嘅纪录啦。不过其实琴日热刺咧，其实临尾系攀回咗好多嘅入球嘅，4-3咧，讲真系一个算叫亮丽嘅一个演出啦。老实讲一句，因为你成日作为球迷睇到输到3-0就即刻走咧，你系对啲球员咧都好唔公平嘅。 嗯， 有阵时你会觉得成队波系真系打得差嘅。不过你可唔可以俾个机会佢哋重新嚟过，再叫做重整旗鼓再出发咧？琴日4-3咧，嗱我就麻麻地热刺啊，不嬲同你讲咗啦，因为同事宿敌嚟噶嘛。但系调翻转头，我见到佢哋一班球员都好俾心机去打咧，争取翻三个入球咯。讲真喺利物浦主场咧，安菲路咧入翻三粒波咧，其实唔容易啊。 系啊，咁啊见到利物浦最后当然系4-3赢咗啦。咁啊高普咧就开心到就拉伤咗啊。咁啊唔紧要，佢冇份踢嘅。咁就算即系直啲讲啦。就算佢要拎拐杖嘅话咧，佢都仲可以领军嘅。呢个就唔需要太担心啲花边嘢嚟嘅啫。咁但系即系睇翻个积分榜啦，即系毫无怨念啊！而家就曼城就喺76分啊，暂时领先紧啊。 琴日曼城嗰场我特登睇啊，因为咧9:00就曼城咧就对呢个富咸，富咸咧 我以为主场嘛，富咸1-2啦，咁最后都系1-2嘅赛果结束赛事，即系曼城就作客2-1赢咗呢个富咸。我以为富咸咧可以做拦路虎啊， 顶唔到啦。 和波咧，哇，阿仙奴又有帮助，但系做唔到呢件个效果啦。 系啦，咁之前都有讲过啦，其实见到曼城啦，即系阿哥迪奥拿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喺调教整队嘅球队嘅时候，去到季尾咧，佢系真系可以令到啲球员个状态好好。呢、這个咧其实正值咧就系同其他球队咧最不一样嘅地方。咁、你见到其实你谂住富咸做拦老虎啦，但系冇用啊，因为佢队波咧真系 fit 啊。咁佢而家就两个嘅奖杯，佢就谂住攞。第一个就系当然英超啦，其实咧佢踢32场，反而仲领先紧阿仙奴啫，积分榜上边。咁如果佢再都系赢嘅话咧，同样33，以后赢波嘅话，其实佢系领先阿仙奴一成4分。 系啊， 难搞啊！ 阿仙奴下一场对车路士啦，睇下车路士会唔会即系又发威啦。不过、近排都好彩，车路士状态系几低沉啦。 系啊， 阿仙奴就容易啲啦。不过 车路士四个碌都甩晒而家。 系啦、阿仙奴嘅领队阿迪达都话：，咁你都要博尽无悔啦，好似啲 DSC 考生咁样。咁输未输咯，唔代表你要完全摆烂咁去踢嘅。咁啊，继续努力都系啱嘅。 系啊，另外咧，除咗英超之外咧，想同听众一齐咧就睇睇啊，巴塞咧其实喺星期日嘅时间咧，咁啊主场咧就大胜呢一个嘅贝迪斯啊嘛， 系 咁啊，当然啦，咁其实佢哋而家喺联赛上边咧，都应该系佢哋睇到咧，即系都几冇黐实食冇黐牙噶啦，应该会系攞咗呢一个咧就西甲冠军，因为佢第一啦，佢79分嘅， 系 同样都系踢咗32场嘅皇马咧，咁啊其实得68分嘅啫，咁啊相差成11分，你要喺余下嘅赛事再追嘅都。基本上咧就冇乜可能噶啦、好啦，咁佢就赢啦，赢波都系大家心入边嗰个嘅节奏噶啦。咁但系最大嘅一个叫做亮点咧，就系佢有位超新星啊。咁呢位超新星咧，其实系破咗巴塞嘅最年轻嘅一位球员选手。咁佢得15岁。290日嘅逆风啊，咁啊叫做耶马尔啊，咁啊即系报章译做译得乜耶马尔啦，咁佢咧就厉害啦，咁佢本身咧。佢有兩個機會，一個咧佢係傳波嘅，佢傳波，佢另外傳去龍門前嘅時候咧，其實爭少少咧就已經可以變成入球添。咁、如果入埋波咁，佢梗係已經係一個助攻啦。咁呢個就冇咗啦。好，另外其實佢喺禁區內咧，佢扭完人之後咧，佢亦都可以咧有一下射波嘅。咁啊俾龍門咧就擋咗，冇辦法。咁如果入埋嘅話咧，其實佢處子戰咧就已經可以有一個入波，一個嘅助攻，但係佢兩個咧。都望起上嚟好劲磅噶， 系 即系完全第一冇怯场，同埋系有组织、有球场视野嘅，咁、所以咧就被誉为咧系巴塞罗那嘅超新星。 系啦，咁可能都啱嘅，不过巴塞会唔会外借佢咧？巴塞都好兴外借啲球员咧，外嚟俾佢锻炼下咧，跟住喺人哋啲球队踢得好咧。先翻翻本會。 其實佢好值得喺巴塞一隊嗰度直接係訓練啦，因為佢一傳一射都好好。 但球隊嘅高層唔係咁樣諗，有陣時成日都係咁噶，即係一啲好好嘅球員啦，去其他地方踢下波先，學下技先咁樣，跟住先翻嚟再踢。 踢下，驚佢翻唔到咋？因為而家巴塞都煩緊咧，就係佢哋嘅球員啦。咁其中咧最大嘅亮點就係會唔會因為美斯都已經講咗。是唔签巴黎噶啦，即系唔续约噶啦。咁巴塞会唔会筹够钱去到咧？就系带翻美斯翻嚟咧？唔知佢哋一定想噶啦。巴塞球迷都想嘅，因为你发觉队波咧 系 好啱美斯踢噶。咁美斯去到巴黎咧，其实即系佢同尼马当然好朋友啦。咁交波当然到位啦。咁但係有好多波你都睇到，其實同隊波始終都係啲球員有少少即係未係咁默契嘅。 但巴塞就話冇錢簽美斯啦，但係美斯又覺得巴塞大把錢喎。咁睇嚟呢一個咧都係雙方嘅一個博弈點嚟嘅，睇下到時會點樣決定啦。好啦，轉個角度咧，琴日如果你作為球迷咧睇英超咧，就應該睇完場4-3啦，你既贏咗呢個熱刺咧就瞓覺啦。不過如果你好似阿 O 咁樣咧，中意睇埋 NBA 咧，哇咁啊唔得掂啦，因為琴晚黑咧两场抢七嘅大战，包括咧呢个勇士队啊吓，咁啊火拼帝王队啦，生死嘅第七战啦 ，Steph Curry �咧独揽咗全场最高得分啊50分，哇个人季后赛嘅新高嚟啊 ，career high 啊吓，咁啊呢个即系勇士咧上半场靠住佢咧进攻咧苦撑战局啦，最后啊吓，最终勇士咧以120咧比100咧大胜咗呢个萨克拉门托帝王队啦晋级啦。 第二轮咧就会决战啊呢个洛杉矶湖人队啊。但值得一提咧，其实帝王队咧今年啊嘅教练啦系啊，绝对咧系攞咗联盟入边嘅最佳教练嘅。咁但系最后咧都系啊 Steph Curry 啦就可以啊，即系大胜啦呢一位之前啊打呢、這个叫 Warriors 嘅助教啦。咁啊，史蒂芬居里咧今日咧唔单止啊刷新咗个人季后赛嘅得分纪录啦，同时创下 NBA 抢出大战最高嘅得分啊。勇士嘅禁区咧亦都有呢、這个。Cavonni 咧全场贡献咗11分同埋21个篮板球啊！哇，如果你有睇咧呢个篮儿多入樽咧， 我有啊！ 篮板球咧即系自胜 制嘅 系啊， 战局啊， 自胜嘅关键21个篮板球代表咩咧？如果安西教练咧即系真人嘅话，佢就会出嚟同你讲咧，话你就会多多咧21个进攻嘅机会啦。 系啊， 比其他、 啊、 比对面多21个进攻机会，咁啊啱，咁啊计翻， 将佢化成分数咯。 系啊系啊， 然后进攻嘅时候将佢变成分数咧，咁啊波就系咁赢噶啦。 冇错冇错， 控制篮板 系啦、 啊，就控制篮球比赛。 咁啊篮球迷就依家可能半瞓紧觉半。听紧神广第一线，值得高兴嘅，即系勇士迷啊，以至Jimmy Butler 啦带领嘅热火队咧，亦都啊1-0啊，即系总局数咧领先另一队波嘅，咁啊，大家继续关注住 NBA 嘅情况啦。 喂，另外都想睇埋咧星期六嘅时间啊，马德里网球大师赛咧，咁啊男单次圈啊，值得关注嘅咧就系国家球手啊张之俊咧，咁啊喺盘数啊6-7、6-4、7-6咧就反胜世界排名27位嘅叫做舒保华路夫，咁啊今次咧佢创下咗三项国家篮球选手。嘅新嘅纪录，包括咧就首位喺大师赛取得连胜，咁啊红土巡回赛最佳成绩，同埋咧就首次击败世界排名头30位嘅球手，咁啊希望佢自己可以越打越好啊吓。 咁啊转个角度，今日咧假期咁啊5日，咁啊带嚟一个花边小嘅新闻啦。西班牙嘅著名 F1 车手咧阿朗素咧，喂竟然未传出系 Taylor Swift 嘅新欢，你都知道呢位乐坛啊美国乐坛。嘅香谣天后啦，虽然依家都唔系好唱香谣啦，但系佢大部分嘅奖都系喺 Grammy 攞，都系关于咧呢个香谣歌嘅咁样。好啦，Taylor Swift 咧就话：喂，依家盛传咧同 F1 嘅传奇车手咧阿朗素开始频密约会，最近阿朗素咧。即系拍呢个短片咧，以呢个 Taylor 名曲配乐嘅短片，暗示二人正在发展之中。嗱，呢个就唔知啦。不过你睇到 F1 嘅赛站咧，其实今年咧都系消息多多啦，因为小弟都有跟下啦咁样。喂，今年咧就唔系净系黑帝咸美顿啊，或者韦斯特本啊， 百花齐放 系啊，有阵时阿朗素咧偶尔会上咗颁奖台嘅第一位嗰度开香槟， 咁咪好咯， 系啊， 好咯，咁先好睇啊。正如譬如睇波嘅系。大部分人都未必会选择得噶、 你 因为嚟嚟去去一两队， 冇错。小白嗱，你都熟啲日本啦，咁样咁我问阿国田呢个车手你点睇咧？其实佢都玩咗 F1 都几年啦，好几年嘅历史啦。 咁如果你话喺人气方面咧，佢梗系有啦，有几多个可以去到呢啲位啊？ 即系喺亚洲区啦， 系亚洲区啦。 咁当然有周冠宇嘅，我又要平衡翻你啊，又唔系净系日本人嚟嘅， 唔多嘅，其实系唔多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同外国嘅车手去较劲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嗱，佢技术方面。当然我觉得其实很好的。但是要跟那些即最成日攞冠军那些比呢，可能真的经验方面他再要再磨练一点。还有呢，有时候可能亚洲人和外国人那个叫心态问题会不会取决于即令到他们在那个比赛的成绩有分别呢？这个我都不敢讲，但我觉得是有一点的关系的。即他们那个野心啊，不是说亚洲的球员亚洲的赛车选手没有野心。那问题就是可能在个配套上面啊，甚至乎在整个的叫做他们公司给多少资源下去会培训亚洲选手呢，其实这个都是很值得去到想的。 是 啊，那你初头他们当然外国公司嘅俾翻啲，即系可能即系直啲讲就红酥绿眼噶啦。咁如果你话佢入到入去，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一个象征啊，即系表示就后边咧仲有好多人会继续嚟。即系正如譬如喺欧洲嘅足球场上边，越嚟越多亚洲人嘅身影，你系明白其实开头咧可能真系得唔得噶？你谂下以前曼联嗰阵咧叫咩？曼联踢嗰個韓國選手啊， 朴智星 係啦，朴智星，朴智星咧，其實嗰陣時都係一個好好嘅象徵，就表示住其實亞洲球員係得嘅。 係 咁，然後咪越嚟越多 嘅， 係啦， 我哋都有孫繼海， 冇錯啦。 我講翻先， 咁咪即係 曼城嘅孫繼海， 越嚟越多亞洲球員可以去到。咁你而家見到譬如係孫興文啊，甚至乎其他日本選手啊。 佢哋一樣可以喺其他聯賽嗰度大放異彩。咁所以你話國川呢啲咧啱噶，去到嘅時候咧，咁啊越即係吸引越嚟越多嘅車會咧，佢哋中意亞洲嘅賽車手。 呢位日本嘅車手今年有一樣嘢改善咗嘅，就喺駕駛嘅時候咧少咗講粗口，咁啊EQ 高啲咧，駕駛能力值有機會都會高啲噶。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记，勤力上尽难再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架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再追，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笑逐个对原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和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纯属就似那一天。时间乐队。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运只挥棒会指着谁？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早晨七点五四分啊，属于五一假期嘅呢一天咧，听过有李克勤嘅延续啊 ，Vicky 同埋小白啊，问下你两个啊，有冇去玩下即系呢个假期咁样？有冇行山啊？琴日你 冇啊？琴日都系要陪屋企啲仔咧，呢度去嗰度去， 哦，都系玩嘅，但系 其实我流口水嘅咩咧？见到啲人行山， 哦，但系 你 好心痕嘅，你知唔知啊？ 你同啲小朋友去边度啊？咁样吓， 冇，因为琴日。 要饮下茶嗰啲咁嘅 friend 啊， 系啊，做翻、哦、做翻呢啲嘢嘅。 咁、哦、你可以讲饮茶啫，系咪？ 茶就冇饮，不过咧系同佢哋去咗出边，即系有啲团体嘅 gathering 咁、哦、样。咁嗰啲咧就系、是。都想一家人去嘅，系啦，咁啊等佢哋从中又学下嘢咁样嘅。咁呢啲活动咧就 在我印象当中呢，我小个的时候就、其实我不是特别多这些活动的。反而我黐人来家里这些活动就多了。嗯。那现在我其实我觉得挺好，即是比小朋友参加多一些不同团体的活动，学一下东西，识多一些人啊，是即是眼界是会好一些的。 多一些东西玩啊。 是啊。 Vicky 你呢，你有没有出去玩一下？ 昨天没有啊，出去做 facial， 跟着包几月做东西。 啱啦，因为嚟紧嘅睇你噶啦，嗰个大 show 俾心机啊，加油！ 紧张， 我以为你咩添啊？去探下嗰只鳄鱼仔，因为你都系元天团嘅朋友嚟啊嘛，无啦啦又整个鳄鱼，不过都好啊，背背有个 friend 咯、啊。 我估啦，可能嚟紧咧都会搞嗰啲公开招募名嘅比赛， 系咪啊？ 希望啦， 即系啊，咁你 咩好咧？ 咪大家慢慢谂咯，睿智嘅朋友就谂 有面色话贝贝已经离开咗呢个人世噶嘛，但呢个系假嘅，呢个系一个万德 仲喺度，仲喺度 拉效应嚟嘅，应该系。但我成日都听过人哋咁样讲，因为佢都好耐历史噶啦，贝贝。其实你睇翻上次话有个澳洲鳄鱼专家嚟同佢玩，即系捉佢嗰坛嘢咧，都讲紧起码六七八年前噶啦，即系唔系好近嘅。 系啊，贝贝好耐啦， 贝贝好耐历史噶咯。咁啊，睇下呢个鳄鱼点样搞啦。不过即系题外话都要讲一个。喂，大家唔好咁冇公德心啦！大家、你正常香港点会有鳄鱼啊？你一定系唔知偷偷养，跟住养完之后，哇，太大条，跟住放咁样咯。咁啊唔好啊，唔好啊，即系唔好将啲美国嗰啲惊恐剧咧引咗入嚟香港。 香港 系啦，嗱，我哋咧就有好多嘢玩，嗱，小弟都有去啲唔同地方，不过稍后时间先同大家分享。但一班 DSE 嘅考生咧就要努力读书啦，系嘛？ 冇错啊，其实而家咧仲系 DSE 嘅日子啦，今日咧就五一啦，就放假嘅佢哋，咁听日开始。就继续考选修科啦，咁但系咧好好笑啦，就系呢几日咧睇咗啲报章啊，就话咧 DSE 有啲考生咧就真系有六大嘅一啲嘅点咗出嚟，就系话哎呀好影响人啊，咁系啲咩咧？即系其实系啲咩？你哋估啊？你哋 影响人啊？ 攞纸，我最中意问攞纸噶， 攞纸啦，加 纸啊，即系加纸啦， 加纸啦，跟住咧。估唔估到啊？ 我细个啊，好专心考试噶， 好唔被人影响系咪啊？ 有嘅，太靓女嗰啲会望下咯。不过你太靓女嗰啲，我都唔喺我旁边出现噶， 系啊，冇 坐到好远嘅， 睇唔到啊，继续写啦。 我会自己同自己讲嘅，嗱，女仔你可以睇一世，考试考呢两个钟啊，你自己拣啊，咁样系啊，好实际啊， 我个人。应该而家要同啲男同学咁样讲，系啦，即系大家都要听，乖乖地考埋个试先。 女仔都要同翻。啲女同學講有啲好靚仔， 係好靚仔㗎， 成個姜圖咁樣嘅，但你都唔好望住， 都唔好望住，考好個試先， 冇錯啦， 係啦，咁啱啱咪除咗小白講話 攞紙係啱 嘅， 真 係係啦，有人覺得攞紙咧係好影響人嘅，咁第二咧就係摁腳啦，係啦，男仔可能多啲啦，摁腳，咁跟住之後咧， 摁腳其實有陣時係節奏嚟㗎， 打個必先咁樣係咪計數打個必， 即係有部分人咧經過專家研究之後咧，摁腳的而且確係可以幫助到思維 舒緩。压力啊，系咪啊？ 或者 relax 咯，每个都有唔同说法嘅。 系啊，系啊。咁但系当然系传统嘅，一定系人摇福薄，树摇叶落啦。 但你唔好摁到有声咯， 或者唔好喐到啲台有声啊，咁样咯。 但 系 调翻转头，市场嗰啲台自己本身咧都摇摇 下去 啊。嗱呢个我又想反攻翻，你嗰啲台脚唔平啦，即系你写嘅时候都唔 舒服啊，系咪？ 所以咧开头嘅时候攞纸咧系有原因嘅。 嗯。 我接咗就摺落去咯，咁张台咪唔会摇咯。 原来系咁样用嘅。 系，仲有咩可以干扰到对手啊？ 系啦，除咗呢一个摁嘅之外，其实又系声音嘅问题啦，就系大力督计数机， 嗒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咁跟住咧就系香水味喷得太劲，浓得滞，咁令到咧有一啲鼻敏感嘅人咧就系咁要擤鼻涕啦。咁其实呢个咧，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留意下。 其实计数机有声嘅咩？ 有嘅， 都會 計數機有嗰只，有一隻係塑膠噶啦，另外有一隻咧，佢係軟膠嚟噶嘛，軟膠嗰啲應該冇聲，可能特登就 可能都仲有係有聲嗰啲計數機， 硬膠嗰啲， 都係硬膠嚟嗰陣時， 我嚟繞突喎呢個可以， 唔知道，好啦，仲有冇啲方法係有機會俾人嚟干擾到 咧？係啦，就係咧，如果有人狂撳筆啦、打喊路啊，跟住然之後咧，呢一樣嘢我睇到咧係覺得，咦，係真係要大家都小心啲喎，就係嘆氣同埋呼吸，狂啊！佢有个狂字，狂叹气同埋狂深呼吸， 佢嗌声叹气。 得得得，唔使演绎噶，之后唔好嘻嘻嗨嗨， 嘻嘻嗨嗨到隔篱嗰个人都冇心机作战。 今日放假开心嘅系咪？唔好嗨嗨声。 喂，大声打喊路其实几干扰， 呢个 对于我嚟讲啦吓。 系啊， 做乜嘢啫咁样？ 系啊，所以都即系大家小心啲啦，即系同学仔都、嗯、即系虽然明白大家紧张嘅，咁、嗯、但系始终都会骚扰到其他人啊。 繼續翻嚟晨光第一線啊！直播室入邊有小白啦、Vicky 啦，同埋阿 O 喺度嘅。咁啊，五一假期咁啊，聽眾朋友假期快樂啊 ！Vicky 睇睇個天氣，今日正唔正先啊？ 好啊！今日嘅天氣咧就係大致多雲，初時咧有一兩陣嘅微雨，下午短暫時間咧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去到26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啊，聽日大致多雲，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係炎熱嘅。咁啊，跟住就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 嗯，咁啊，平时呢个环节咧，当然会睇下股市嘅情况啦。预示一个啊，俾大家听一下先啊，因为咧，今日系劳动节啦，咁好着紧就系呢个本地生产总值嘅。咁啊，香港首季 GDP 咧有机会增长0.9% 啊吓，咁亦都系咧听日公布嘅。咁市场嘅预期咧按年啊增长咗0.9% 啊。经济分析师就指啦，香港同埋内地咧恢复全面通关之后咧，投资气氛啊就趋向正面啦，消费啊明显改善啦，咁啊真系睇到琴日啦或者前日啦，如果大家有出街咧，旺角啦、铜锣湾啦、尖沙咀啦，全部都已经系成为咗人海之中嘅人海啦。 嗰啲旺角啲我都有出啊， 系啊。 啲人多得好緊要， 即係你哋都有話你咁少出旺角都要出一出旺角，叫做熱鬧一下係嘛？ 係約咗人啊嘛，咁、你去到出去嘅時候咧，哇人多車多，係即係以前咧，同車逼即係爭位行嗰啲嗰啲 情況又再出現翻， 即係特別係。旺电嗰啲位啊，旺电嗰啲位特别容易系人车争路噶嘛，咁、你去到真系嘅， 又出翻嚟啦， 大家要互相迁就啊，咁样，咁你话十字路口咁，梗系跟红绿灯啦，但系去到有啲位咧，即系你人太多，你都冇办法噶，你都有啲位一两个可能会行咗出去马路嗰度。 冇错冇错，咁啊， 睇车啊，不过大家真系， 咁梗系啦，同埋与之同时就你 feel 到啲自由行翻嚟啦，咁之前 好多普通话 系啦，成日都话土瓜湾咧嗰啲就系团叫做内地团啊嘛，咁但系咧。五一黄金周好明显系另一班客嚟嘅、根据小弟有啲朋友仔琴日譬如都入一入马场啦，因为佢保险公司系搞活动啊嘛，你都知道噶啦。咁我见到 Kelly 又有阿 Anson Low 咁样，嗰边手啊铜锣湾啊姜涛好多人啦，系咪、人叫做人多势壮咁样啦。咁佢都话咧，琴日喺马场入边咧，好多其实内地嘅游客嚟嘅。咁嗱、如果你旧时跟团嗰啲咧，你唔会入去马场噶嘛， 嗰啲自己嚟嗰啲。 系啦，呢啲全部都系。啊，因为你香港啊，继续马照跑，内地啊冇得跑马噶嘛，佢、就嚟食下你香港啲嘢啊，感受下香港气氛，再加上啊跑长马仔啊，咁啊好开心咁样，即系类似系咁咯。咁见到咧个经济全面复苏，咁啊都睇到个 GDP 啊有机会增长得好少少啦。咁啊嗱，今日咧就除咗呢一个经济嘅情报同大家讲咧，其实又想同大家分享咧近排咧好流行嘅一个说法吓啊，睇下小白同埋 Vicky 有冇听过。咁、之前咧成日都话断舍离断舍离啦，个概念有啲似嘅，不过咧就喺金钱上边咧就做断舍离系乜嘢？ 但段舍嚟嘅姐姐自己都奉献咗段舍嚟，嗰下先绝屈。 但系咧，有一个美国嘅知名对冲基金经理咧，就写咗本书。嗰本书咧个书名我就唔讲啦。不过佢鼓吹个理财理念咧就系零遗产。 die with zero， 嗯， 即系到你死嗰刻咧，就不带就一片云彩啦。原因系咩咧？佢有一个核心嘅理念咧，就系话，如果咧你剩翻啲钱咧，其实冇用噶嘛。咁当然啦，一阵先讲话，喂，留俾下一代等等嘅嘢啦。佢都有个方法处理点样留俾下一代。总之佢到走嗰一刻啦，人生在世走嗰一刻啦，佢真系一蚊都冇嘅。咁因为咧，佢个核心系咩咧？就系话咧，如果啊你过世嘅时候咧，如果留翻$100,000啦，当啦，你会错失咗咧喺呢个世界去体验呢一百万美金嘅用嘅方法咯。咁佢系讲得啱噶。嗱，$100,000唔好讲$100,000，$100,000咁先算啦。当你临走嘅时候咧，就都剩翻 银行仲有 系$100,000就冇得传俾阿仔阿女噶啦，冇不俾爹哋妈咪啊，乜都冇噶啦。咁你就真系剩低嗰$100,000。嗱，虽然 俾库房噶咋，如果呢啲位最后都系。 系唔知点处理啦？你$100,000话多唔多，话少唔少？但系$100,000可以够你体验好多嘢噶嘛？系咪先？嗱，你人生可能到你有90岁命啦，好冇先？咁你90岁命，其实几80多岁都仲可以体验埋嗰$100,000点样用？譬如当你奇想啲咁样谂啦，我未试过揸呢个超级跑车嘅，你咪买个二手咯。嗱，超跑$100,000一架原价，咁你二手70万都应该得啩？买旧啲年份咯，买2007年咯，好冇啊？2007年唔得，买2003年咯，实有机会买得到嘅，系咪先？咁啊，试下人生揸一次超跑嘅感觉。 呢个好。如果系我嘅话咧，我有即系又系$100,000嘅话啦。我谂我会几想去到 join 一啲铁道啊或者邮轮嘅 tour，而嗰啲 tour 咧唔系平时 join 嗰啲， 系豪华版嘅， 豪华特别版 嗰啲豪华版咧真系好霹雳噶，即系我有见过佢哋嗰啲 系点嘅， 见过佢哋嗰啲 menu 嗱，第一我有见过一架咧就和式嘅，咁啊喺日本嘅铁道游啦，咁佢咧就喺例如你喺九州开始咁啊，咁啊一路坐到去北海道，跟住又兜翻落去咁样，佢咧系差唔多维持一个星期嘅咁样，咁佢一个 tour 啦，咁佢都系会去一啲特别。即系铁路会经过嘅沿线景点啦，咁另外咧，佢入边食嘅嘢咧，全部都系山珍海味，再加上佢虽然佢喺个火车入边，佢冇得俾你浸温泉啦，咁但系佢会特登去停一啲咧好华丽嘅温泉区，然后就可以喺嗰度休息一下啦。佢自己本身咧，你个车厢入边咧都已经系讲尽豪华噶啦。例如我去到大阪嘅时候，咁我架车经过大阪。佢就會喺大阪附近咧，就揾翻啲大阪嘅食材，去到做一啲米芝蓮式嘅，即係車胎人式嘅美食咧，喺個車上面咧就供給俾你食嘅。咁另外就係佢嗰啲飯盒咧，全部都係咧，你望上去其實每一個飯盒都可以打卡，而且佢每一個車廂咧都有自己嘅功能嘅。有啲咧係和式咧，就和到可以俾你入邊咧好簡單，譬如冥想啦，瑜伽啦，有啲個座位咧就可以可以旋轉嘅，就俾你扎上我自己而家上呢一段路咧，佢係俾你最出嘅名就係睇風景嘅， 係 咁啊，全部一齊排坐喺度睇風景咯。 咁啊，小白覺得咁樣就好正啊， 好正 啦，係啊，嗱、啊啊，你就個夢想係咁樣，或者你剩翻$100,000咧，就諗住咁樣用啦。Vicky 你咧， 我$100,000啊，好貪心，我想分開啲嚟用 嘅。唔緊要，你仲後生，你距離90歲呢個終點，其實你唔止90歲嘅，睇你嘅面相點都長命102歲啦，睇耳仔長長咁樣又有福氣，我講笑啫。繼續 我自己咧，如果有$100,000，我諗我覺得我真係未必用得曬嘅。咁但係我會想做啲乜嘢咧？我會想去曬唔同國家嘅遊樂場玩過山車。 咦，你中意玩過山車㗎？ 我中意玩過山車啊！咁、我就會好想係嘅，我就會好想試曬咁多個，即係睇下。 等等先，你試過邊一個先啊？我好中意同你講嘢。你依家現存試過邊個？有冇試過富士急唔急嗰、那個？ 富士急唔急啊？ 嗰、那個文書。好似亞洲第一啫喎， 嗰個 我有試過， 你試過？ 我有試過，嗰、那個最如果我冇記錯，有冇改動嘅話咧，嗰、那個應該係其中一個最大嘅木製路軌嘅過山車嚟嘅。咁佢去到最高點嘅時候咧，佢衝落去啦。 咁啊，冲落去嘅时候，佢除咗系特别响嘅拱拱拱拱拱拱嗰啲声，因为佢木啊嘛， 佢嗰啲木咧好似就嚟烂咁，你就会 跟住就会好 但冇烂嘅，冇烂嘅，特登嘅。 咁啊，最高个射落去嗰个位咧，其实就你望住富士山射落去嘅，所以就叫富士急啦，射落去嘅咧，你望住。 嗱， 呢个要去啦，其中一个 checklist 啦，其中一个 checklist， 仲有咧，仲有冇啲真系要试晒嘅咧吓？ 试晒啊！我想去曬食咁多好食嘅嘢咯， 哦，呢個好難， 即係食係啊！如果可以， 一百萬都唔夠啊！如果要食曬好嘢，係啊， 係啊，因為 中意食嘢嘛， 大家都知道嗰啲嘢好咧，佢就會抬價啦。好啦，嗱。即言之，小白咧，你就會揀一個鐵道遊啦， 都 係 換換我喎，其實我同 Vicky 豪華啦 ，Vicky 就係即係呢個叫做過山車，再加上咧呢個食好嘢啦。做完呢兩樣嘢，即係你人生咩啊？無憾啦。 嗯， 其實佢就話。你剩翻啲錢咧，原來你人生係有遺憾嘅喎。咁、 嗯、 你用埋呢啲錢咧，咁你人生咧就會理論上無憾啦。因為你連最終極、最無聊或者最奇想嗰、那個願望都達成埋啦嘛。咁、 嗯、 你係咪正常嘅開心仔啊？係咪先？係 啊。 咁我係啦，佢個目標就係咁樣。係 啦。 所以呢個 笑住走啦，即 係。係啦，係啦，係啦。呢個零遺產就係咁樣。好啦，今日時間唔夠啦，但我盡量快速講多少少。頭先話，喂，咁即係我哋中國人社會，梗係剩翻啲俾個仔，俾啲孫㗎啦， 俾後代。 嗱，諗一定係咁樣諗嘅。 我覺得咧，其實呢個諗法都冇錯嘅。 嗯。 除非自己本身真係好有。 系 好有意思，即系话，譬如我有几多几多物业，同埋我本身都已经经营紧一盘嘅生意。咁嗰盘生意咧，生意带唔走嘅，但系生意嘅营运咧， 系 一个人过世之后，生意嘅营运会继续喺度噶嘛。咁嗰啲咧就可以留翻俾我嘅后代去处理啦。因为嗰啲我点带走啫，我唔通我带执咗佢，唔会噶嘛。 系啦系啦， 咁嗰啲咪可以留翻。 个理念咧有啲近似呢个咧，因为佢本身都系一个对冲基金嘅经理啦，所以佢写呢个零遗产呢个作品嘅时候咧。佢都真係讲零遗产嘅概念呢，唔係唔俾钱个仔或者个女，係早啲成立一个信托基金啦，或者早啲呢俾佢接手嗰档生意啦，就自己完全呢就两手一伸啦，即係 hands off 啦，就唔去理囉。咁呢一个係重点嚟㗎喎，即係其实俾咗佢哋，但就唔使令到自己呢晚年嘅时候都好似好多负担咁样囉。咁越早交棒，越早去俾一啲财富佢哋呢，有机会佢哋係使尽圆滑㗎，用晒啲钱㗎。咁但头先咪讲囉，如果有一啲信托基金，如果你超有钱嘅，咁个基金个管理人会每年俾一嚿钱佢，佢用晒下年再嚟咁样囉。 就好似有啲人呢，如果喺外国嗰度中头奖，其实一笔巨款嘅，咁佢可以选择，我慢慢搣，其实慢慢搣呢个 concept 几好噶，即系佢唔会令到一个人咧突然之间癫咗啊。 不过嗰个信托基金都要系稳阵嘅，如果唔系咧，到时系你个仔败咗个身家，系个信托基金咧夹大师头走咗，咁就麻烦。喂，快速讲多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咧就系、是、画一条生命嘅时间线啊。咁、譬如当你自己即系有一个年期嘅命，当九十岁，你又画咗呢条时间线，咁到时咧就会你譬如继续可以再长命啲嘅，咁你咪再开心啲咯。因为你将条时间线褪到去九十，系觉你自己觉得自己嘅临终啊嘛。咁就变咗你可能七十五岁已经去咗你个豪华铁道游咯。但大前提唔系使尽晒嘅，你都够你自己钱去生活啦。至少你最想最想最想个愿望，其实你七十五岁已经达成咗咯。咁我会开心少少咁去度过啦。咁同埋作者都建议大家咧，年轻嘅时候咧多啲去冒险，多啲去做一啲你 力企 系啦， 揾到喺个过程入边咧会有好多得着嘅。如果得着系可以放翻你自己人生入边嘅，即系无论系哲理又好，或者体会到，咁你又可以 share。 系啊，咁希望大家都喺晚年又好啦，中年又好啦，青年又好啦，少年又好啦，都过得开开心心嘅。 曾经相约过，你我不可错过，如此相爱到到结果，谁可知结尾原来可笑到白走过，留下我落魄沉沦，半生都悔过，留低一片烟太冷清，情深不见敷衍， 或者宿命是以后的。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望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都给结尾全掩盖，无奈都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便分开。 细猫应志月嘅彼岸花，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优惠啊，要讲下近排咧油尖旺咁多人咧，但系随住啲自由行嘅朋友仔咧，越嚟越多咧，有啲餐厅咧就反而做唔住，因为我印象之中咧，自由行啲朋友仔咧都系食啲港式味道好浓厚嘅嘢啦，譬如餐厅啊。 其实佢哋咧正直就系为咗呢啲港式味道咁浓厚嘅嘢就落嚟自由行嘅， 特登噶 系啊，因为佢哋系点解会咁有兴趣，即系食我哋嗰啲咁我哋觉得普普通，但系对佢哋嚟讲咧好特别嘅，即系例如。云吞面咁样啦，云吞面咧对佢哋嚟讲咧，喺佢哋认为喺内地咧系食唔到正宗嘅云吞面嘅味道嘅，即系正如可能我哋食小笼包，可能其实我哋食嗰个小笼包同即系上海嘅小笼包咧系有分别嘅，有出入嘅。咁但系佢哋就好想嚟香港咧，就食好多，譬如港产片见过嘅云吞面啊，港产片见过嘅蛋挞啊， 或者菠萝油啊，啲奶茶啦， 呢啲最普通嘅嘢咧，其实系佢哋最想食嘅。 系啊，因为你都知啲明星咧，有阵时或者歌手朋友咧嚟香港啊演出啦。 佢成日都要將香港嘅茶餐廳高舉到神台級嘅位置。我舉個例子，譬如五月天啦，次次嚟都話：我真係好掛住香港嘅茶餐廳啊，好掛住菠蘿油啊咁樣。我明嘅， 唔 係啊， 即 係 我哋去台灣嘅時候咧， 係掛住老肉飯啊， 係咯，即係之前譬如有啲表演 冇鴨啊， 咁有啲譬如日本歌手阿 Milly 例如佢嚟香港，佢都有特登食燒賣㗎， 係啦，類似呢啲咁 擺曬上網咁話香港嘅燒賣咁樣好食啊，有趣有趣。 咁嗱。啲遊客就食呢啲啦，咁樣喂，如果我哋本地人咁，喂人哋遊客就食呢啲，變咗我去茶餐廳等位，咪等成個鐘頭，係咪先？咁啊難搞。反而咧就往高端嗰度走咧就啱數啊，因為咧近排都睇到好多咧，Omakase嗰啲鋪頭咧，之前咪好貴嘅，一個頭可能講緊即係成千幾蚊一個人頭咁樣咧。咁但係咧啊，依家咧就隨住啲自由行嘅朋友或者旅客咧，其實佢唔需要嚟你香港食我媽卡車咁，佢生意就真係麻麻地，咁推出優惠呢就五一嘅時候就可能有個七折啊，或者買一送一啊， 之前呢排都排到真係噴血㗎。 係啊係啊， 你就算可能排個幾兩個鐘呢，你都係為咗食一餐我媽卡車㗎。嗰啲廚師呢即係喂，咁你有咁多要求嘅時候，咁我梗係又可以入啲靚貨啊，出面啲人又覺得喂佢又高質啊，又越嚟越多人排啊，即係變咗一個循環呢，就係得個等字啦。 係啊， 而家啲人就自己走晒啦，而家嗰啲 嗱，總之 直接 啲咁樣講，依家咧即係阿 O 就同你講，依家食 Omakase 又平咗啲 嚇， 嗱平咗啲，你話平好多咧，就個別有啲鋪頭平好多啦，但係有啲咧就真係平咗，因為啲遊客嚟到理論上就唔係食 Omakase 嘅， 係啊 係 啊， 咁好啦，你又再加上有啲香港人又外遊啊嘛，咁變咗佢哋生意唔好啦，唔好咧就似一時比一時咧，舊時咧就可能比較價格高昂一啲啊，或者調翻轉頭就係舊時。要等好耐位啊，或者排成个月先。 而家推出啲优惠啊， 系啦，依家唔使啦。 而家电话 booking 都容易 book 到啊，几日就搞掂啦。 可能今日订，听日都有位啊， 今晚都有。 但当然佢口头上都话，我哋食呢个咧可能要后补，但系你后补之后咧， 通常都有嘅有。 一个钟头之后就话，白先生系咪想听日？今晚有个客人咧就 取消咗 booking。你哋O 唔 OK 啊？ 嗱，呢个咧就系主持人啊亲身嘅一个感受或者体验啊吓，咁希望都分享到俾啲听众朋友啦。咁 啊， 最紧要大家食得开怀，食得开心嘅。其实食咩都唔重要嘅，都系老土啲讲，即系同你喜欢嘅人一齐食咧，咁就 happy 啦。好，睇埋个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初时咧有一两阵微雨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吓，咁啊展望啦，明日都系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咧部分时间都系有翻少少阳光，但系留意翻日间开始炎热啦，依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 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八乡近年花地有居民发现屋外有鳄鱼出现，渔护署寻日下昼接获警方转介之后，派员到场并成功捕捉鳄鱼。呢条鳄鱼已经送往海洋公园接受检查同护理。渔护署表示，经初步鉴别，有关鳄鱼为雌性暹罗鳄，身长大约2米，重约35公斤。暹罗鳄属濒危野生动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被禁止进行商业贸易的动物物种，署方不会发出许可证。渔护署提醒市民，在没有相关许可证或未获豁免情况下，进口、出口、再出口或管有鳄鱼均属违法。任何人士如果违反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有关申领许可证的规定，可以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港币1000万元及监禁10年。而署方会就事件与相关部门保持联系。政府南区关爱队17支队5举行誓师典礼。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活动后说，南区关爱队率先成立，荃湾的关爱队亦都会很快成立。其余16区关爱队目前正进行轮选工作，期望今年第三季可以在各区成立关爱队。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最近咧，咪即系睇翻啲新闻消息啦，就话好似我咁嘅 case 咧，我系咩 case 咧？我回乡卡咧就喺5月頭咧， 系 就将会到期嘅。 诶，佢好似好似延续喎， 系啦， 可以耐啲俾你搞。 延续嗰个咧就唔系话即系点样？我张卡要做啲咩啦？就系我张卡唔使做啲乜嘢，咁都可以咧就大概啊，大概去到年底嘅时候咧，我张卡咧回乡卡都仲用得嘅。咁当然佢有啲 guideline 啦，即系例如你原来已经系过咗期，可能2年。或者是3年咁样，你要睇翻政府嗰个写出嚟个艰难，咁嗰啲就梗系唔得啦。咁我咧都讲到明，我系其实我隔多几日咧，我就已经系会到期噶啦。好啦，然后咧隔多几日之后到期啦，咁但系我又已经要 book 预约嘅话咧，其实已经系会去到9月噶啦。咁除非你跟翻网上面有啲套路，就系话你不断喺 refresh 嗰个申请个 page 啦，然后你就有机会咧揾到一啲。即係漏網之魚，或者有啲人 cancel 咗個 booking 嘅，咁你就可以去攞攝嗰啲位。咁但係我又好難，你叫我坐喺度係咁撳 F5 嘅，咁所以我咧就用咗呢個套路，就政府就同我講啦，哇！你譬如我呢啲人咧，咁就可以嚟緊嘅時候咧，就照用我自己嗰張回鄉卡先，咁啊照翻上去。因為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怕有啲人，例如係需要啲緊急事啊，咁但係佢又未必申請到咁快去到換領呢個證件嘅時候，咁嗰批人點咧咁樣？咁咧就即係有個叫做特別嘅處理啦，特事特辦啦，咁好嘅，即係我睇到個靈活變通啊嘛，唔好淨係諗喂過期就冇啊咁樣，咁要改一改個方向嘅，咁啊等大家舒服啲。好啦，咁如果好似我呢啲人咧，咁啊可以上去啦，即係翻大陸嗰度玩啦。 你都形容得啱嘅，因為我同 Vicky 都冇呢個煩惱係嘛？ 唔係啊，我都過咗。 你過咗咩？你頭先講嘅，好似淨係。 唔係，但係因為佢，我唔能夠用呢個 case 小白咁樣， 因為我過咗成兩年啊。 你過咗兩年咧， 係啦，應該冇㗎啦。 唔係㗎，你要睇翻係咪譬如疫情前定係佢政府寫咗個日期出嚟嘅？嗱，你突然間咁講咧， 疫情中間咯。 係啦，要睇翻個年份。咁啊年份咧，我試下一陣幫你揾啦。咁啊年份咧就揾到之後，你睇下你嗰個過期嗰個日期同政府提供嗰個年份可以豁免， 係啦， 係唔係喺嗰個日期之內嘅？係嘅話咧，你都可以持有你嗰個嘅回鄉卡咧，就走訪內定啦。 你要整定啊，知唔知啊？呢啲嚇。知道啊，突然间湾区传媒体啊，翻去内地 体 验一下，你即刻翻，你冇证啊，难搞啊， 系啦，咁啊，其实 你损失咗工作机会啊， 系啊， 但我都唔希望你上去治啊。你走咗咧，我哋又得翻两个人啦。哎呀， 系啦， 难搞。 船仔会翻嚟噶嘛？ 船仔要翻学啊。 咁啊系。 系啊， 好啦，讲翻嗰个回乡证先啦。 嗱，回乡证咧就差唔多啦，即系有呢个情况，大家可以即系自己上翻一啲官网嗰度睇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譬如今日5日嘅，大家谂住喂，都又冇乜特别嘅娱乐喺香港， 快闪深圳啦， 快闪深圳啦，快闪深圳其实都几好嘅。咁我寻日都遇到嘅情况就系呢一两日我都有去有旺角，咁啊头先都有讲啦。咁其实我亦都去親旺角嘅時候，我都遇到一個大嘅問題咧，就係我覺得個空氣就麻麻地，咁麻麻地可能真係人多車多啦，咁啊於是乎咧都會令到我其實每一次出到去咧逗留得太耐，我覺得我喉嚨都唔係咁舒服，咁啊以前細個就冇乜呢啲情況嘅，可能而家即係人大咗啦，副計又差咗，唔知可能有啲情況出現啦， 可能習慣咗住村屋、啊， 可能係啊， 嗰度啲空氣又真係的而且確 多樹啲啊嘛，咁啊去到都係森林，不如變咗石屎森林就不一樣啦， 所以 有趣啊！啲人咧就走入你屋企附近嗰啲位啊，咩大 嘢走翻出去噶， 你就走出去啦，你就吸近啲唔好嘅空气啦。人哋去你屋企附近就吸啲好嘅空气， 吸嘅好系啦系啦。 调翻 其实原来除咗我之外咧，我仔仔都有遇到呢个问题。当佢出深水埗同旺角嘅时候咧，佢真系好细路仔真系咁，佢好直接就讲两样嘢。啊，爸爸，我麻麻地呢度，虽然有好多得意嘅玩具睇，但系咧就啲空气太差啦。吸落去都唔舒服嘅，要戴翻个口罩啊！同埋另外一个人太多啦，都好好惊走失啊！我又冇电话，走失就搵唔翻你啊！咁样 佢系咪想乘机而同你讲，爸爸，我想要个电话？ 所以咧，好搞笑嘅，因为我仔仔好大汗嘅，佢手好多手汗嘅，但系佢出到去咧，即系我都嫌佢，喂，真系太多手汗，你唔好拖住我啦。佢都會捉住我衫尾，唔好走失啦！真係驚，咁都得意嘅，都得意嘅。 翻只嗰啲智能手錶，小童嗰啲 嚟緊會啊！嚟緊我都覺得係需要，即係佢， 因為佢咁不安咧、啊。其實你整翻隻錶， 綁一隻鞋嗰啲都得啦。係 咯，類似呢啲嘢好啲咯，乜乜手帶啊嗰啲咁嘅嘢啦。 係啦，係啦，冇錯。好啦，咁啊，題外話就呢啲啦。咁但係我就想講，其實我仔仔都講咗個重點。去到即係有陣時天氣唔穩定啊，落雨又好，空氣差到咧，佢話都原來都中意咧去一啲嘅商場嗰度行，呢、這個即係事實嚟嘅。咁你去到商場，有啲可能會同鐵路沿線接軌啦，即係你根本都唔使出去路面吸廢氣就已經可以去到。另外咧就係、是、佢都講咗話嘅，入邊啲嘢都好齊。好多嘢咧都可以買到，又食到嘢，又可以休息。因為佢話佢同我行街，我行得啫，但佢就唔係話即係極度行得嗰啲，即係佢都有同我行山噶啦、嗯。但出到市區咧，冇咁多大樣嘅嘢咧，佢就嗌攰啊。咁如果你商場咧，就多啲休息。啊，原來咧，如果你話譬如趁住五一嘅時間咧，翻內地，譬如深圳近啲啦，佢、哋都有好多嘅商場咧，喺近呢一兩年嘅時間咧。是新開的， 係啊！ 咁佢哋新開咧，就更加令到，譬如經過咗疫情嘅時間，我哋就上唔到上去啦。而家大家可能一翻深圳嘅時候，哇！入邊咧，即係啲嘢都多咗好咗、嗯。我自己識好多朋友咧，佢哋都會翻內地玩嘅時候咧，我暫時嚟講咧，即係唔係誇張，係佢哋冇一個人話啊上面嘅環境好差。大部分咧、即係全部都係同我講話進步咗好多。 係特別係啲商場地方佔地咁大咧，有一啲喺香港根本冇可能發生嘅嘢咧，佢哋都有機會發生到咯。嗱、香港有冇室內攀石牆咧？一定有啊。但系咧，內地咧有啲鋪頭咧係有三樣嘢可以玩嘅。一間鋪頭咧，佢叫消閒館或者體驗館咁啦。有咧三幅牆咧就有得俾你室內攀石啦。跟住咧有一個好大嘅 area 咧就俾你咧叫做。painting 啊，即系嗰啲 画画， 系啦，无端端画油画嗰啲啦，有个 term 嘅，嗰阵时好兴噶， 因为动静皆宜嘛。 我突然间唔记得咗，突然间画油画呢个 term 叫乜嘢？嗰阵时有一段时间好兴嘅，有啲香港女仔个个都好似 个个去文青咁样啊嘛，画画嘛。 咁你嗰边啦，跟住咧另一个角落头咧就俾你咧学嗰啲手冲咖啡。咁但系咧佢一间铺头嚟嘅，你唔好讲。唔好問我呢間鋪頭叫咩名，佢都唔定義呢間鋪頭叫咩名，可能間鋪頭就係叫做泳兒店咁先算啦。你唔需要加呢間泳兒店叫乜嘢噶，或者呢間鋪頭叫白元號啦，就係叫白元號咯。佢唔使有名噶， 而你淨係知道呢間鋪頭入邊有三大主題， 係啦，三大主題噶。咁佢就買票，咁呢邊攀完石，咁佢叫做啊隻手好攰，咁佢咪沖下咖啡咯。咁飲完杯咖啡，啊突然間嗰啲妙思女神啊去感動佢，佢咪可以又畫畫咯。咁類似係咁，咁呢個咧就係叫做沉浸式體驗活動啦。係 啊，而家都好多呢一類型嘅。咁如果你話內地嗰啲商場，譬如深圳嘅商場咧，佢好多。有啲真係都幾新啊，譬如嗱，而家就五月啦，有啲係講緊上年2022年12月咧先至開嘅。咁佢哋開嘅時候，第一個地方最多就真係地方啦，好大，係真係非常之大。特別係我哋香港嘅商場好多，我哋都以為係好大嗰啲咧，其實內地嚟講可能叫做即係普通啦咁樣。而且佢哋好多新嘅主題咧，佢哋亦都揾咗一啲外國。一啲知名嘅設計師嘅，即係例如香港其實某啲商場咧，亦都揾咗譬如係歐洲啦、法國啦，或者係日本嘅知名設計師咧去到設計。嗱，香港都有呢一類型嘅設計嘅，佢就想將咧綠色啦、環保啦，同埋一種。 可以俾人好似喺个森林入面嘅感觉呢，都带到入去商场嘅。咁但係我哋外於呢本身嗰个嘅地方狭窄呢，其实做出嚟嗰个嘅感觉呢就冇咁强烈嘅。咁但係如果你话係啦，效果冇咁好，因为你所表达嘅嘢你用一个小嘅空间去表达呢，一定係冇人哋望落去嗰种宏伟。咁如果你话喺内地嘅话，佢可能个商场入面呢，佢就成埲或者我呢一个 area 呢，我就是玩原始森林的主題的。譬如你看近啲嘅第二個國家嘅，譬如新加坡咁樣，佢哋啲商場都一樣係有曬主題噶嘛。咁而家內地佢哋亦都有多咗呢一類型嘅主題，咁亦都俾人哋覺得咧，入邊咧唔係淨係去到消費嘅，而係覺得咧入邊開始真係品味啦。 係啊係啊， 品味可以遊閒啦，可以行啦，可以舒服啦，亦都唔係淨係感覺喺一個冷氣房入邊嘅。咁呢個我覺得唔錯。 上個月咧翻廣州咧，咪拜山嘅。咁其實咧都好多香港嘅品牌嘅商場咧，喺當地都有設立一啲分部咁樣啦，即係都係嗰英文字母再加兩個數目字嗰啲公司啦，咁你而家聽心機，你大概都明白，咁佢都係以設計品味見稱噶嘛，係咪先？咁啊，掌舵人啊，鄭生咁樣。不過調翻轉頭，你又會覺得啊，係好似頭先小華話齋啫，當地可能佔地大啲咧，即係可能香港啊，俾個地方你去起嘢，你可以創作嘅維度都有嘅。 係啦， 但係內地咧，哇，一嚟就已經好多好多，哇，成個園區俾你做啊， 係啊， 唔係一個地方。 讲紧嗰啲咧系咩？130万平方米啊！ 系啊， 咁你其实我哋就冇乜呢啲，哇，几多百万米平方米呢啲 concept， 但你上到上去，你真系会觉得好大。 有嘅喺锦田啊， 系啦， 即系喺元朗一定有呢啲地方嘅，系啦， 嗰啲唔会我哋起商场嘅，同埋咧佢哋即系商场咧，佢哋即系真系好容易就会发觉，原来同国际都容易接轨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商场入边唔系净系引入咗一啲大嘅品牌，咁大嘅品牌喺我哋商场入边又有好多啦。可能大家都慢慢就會覺得香港嘅商場比較上千篇一律嘅，因為基本上你呢個商場見到個品牌，第二個商場都會見到。就算你個商場起得好有特色咧，入邊你嘅選擇咧都會其實差唔多。咁變咗個吸引力咧冇咁強啦。咁但係而家其實即係唔單止淨係深圳，甚至乎世界各地，譬如泰國咁樣啦，佢哋嘅商場咧入邊除咗係一啲即係叫國際知名品牌之外咧，佢哋都好喜歡咧去到揾一啲嘅空間係俾一啲當地嘅一啲嘅可能小店啊，或者一啲自己嘅設計師咧，去進駐佢哋嘅商場入邊嘅，咁俾佢哋咧就可以用一種叫做可能當地一種嘅佢哋自己本身嘅本土嘅藝術色彩啊，或者一啲嘅小手作啊，都可以咧喺呢個商場入邊維生，甚至乎有啲商場咧佢哋起嘅時候個主題咧，我哋就係做小店嘅，咁啊即係好似旺角都有啲細嘅商場，咪全部小店嚟嘅，但係佢哋咧就係一個好巨型嘅mall。一個 mega mall 就去到做呢啲嘅小店，咁嗰啲小店都唔係話我真係好似好細間噶，其實個鋪頭咧都一樣大，因為用一個商業嘅租金去到俾佢哋營運，咁其實得啲嘅係邊個咧？得益嘅就係消費者，因為我哋去到唔係淨係睇一啲國際知名品牌啦，國際知名品牌可能係喺送 A 嘅，然後送 B、送 C 咧就已經係一啲講緊係啦，特別啲嘅嘢，或者你有啲特別嘅體驗啊、食啊、飲啊，你都可以入邊嘗試嘅。譬如泰國佢都有啲shopping mall 咧，佢專係係做小店嘅，嗰啲小店咧係好吸引嘅。嗱，香港啲小店嘅譬如 shopping centre 咧。譬如葵芳都有一個啦，大家都已經中意去嘅咯喎。你再加上如果用一個好靚嘅裝修去襯托住佢哋嘅話，你就覺得件事就會成功。 香港就係冇包裝咯，有時如果你可以包裝得好啲咧。葵涌廣場 都可以好啲， 係 咪？ 都可以 好有特色。女孩子係好中意去嗰啲地方嘅， 你都似 嘢睇啊嘛， 你都似喺嗰度尋寶喎，係 啊， 是 會啊，中意啊，因為嗰度先會發現到多啲你喺平時即係譬如啱啱阿小白咁講商場揾唔到嘅嘢嘅得意嘢，即係尋寶咯。 係啊係啊，咁、如果你話譬如再多講多個嘅話，譬如喺大阪，我記得蘭波都有一個新嘅商場，我未去過嘅，不過我有睇過嗰啲介紹咧，或者啲人去嘅時候咧，佢真係起到一個好似三尖八角嘅一个森林咁样嘅，你一路行嘅时候咧，弯弯曲曲啲路，但系你一路有一种咧身处自然嘅地方，但系喺度 shopping 紧嘅，咁所以你话个 shopping mall 嘅设计同埋入边嗰个嘅选择嘅内容咧，都几系我哋喜欢嘅。咁如果今日有时间，大家不妨去揾多啲唔同嘅地方行下咯。 相信好多香港人喺街度饮完杯咖啡都会揾个垃圾桶抌咗佢。不过以前冇垃圾桶嘅时候又系点嘅呢？又系边一个发明垃圾桶？想唔想知道？ 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有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措施的，就是将垃圾移到去城外，将它埋在一个坑里面，如果没有坑都要放在空气流通的地方。只不过这个只是最理想的状况，因为即使有这些措施，整个街头都是遍地垃圾，还维持了几百年那么久。在法国巴黎，市民更加习惯将垃圾在窗口里扔出街，令到无辜的路人遭殃。直至到1883年，塞纳省省长普贝尔签署了法令，禁止居民将垃圾弃置在街道上面，还一定要集中放置在大厦一个有盖的桶里面，只可以夜晚先将垃圾桶推出街，给拾荒者在里面寻宝。就是这样，法国终于出现了垃圾桶了，街道亦都变得卫生了。咁其实香港已经好多地方有垃圾桶，咁我哋千祈唔好随处抛垃圾，记得保持翻香港地区整洁啦。 去过的今天， 像在一瞬间变过往云烟，还记得你爱的甜点，还期待海景的翻越，那些美好画面不停地浮现。过了很久以后，你记不寂寞，还好曾经有你陪着我走过，只希望在你的身边会有谁陪你走更远。我的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我很好，虽然寂寞时身边会有谁陪你走更远，我的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我很好，虽然寂寞时没你拥抱，我很好，不用再为了琐事而烦恼，安静的 型嘅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我很好》，将时间咧带到嚟接近九点钟嘞噃。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啊，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靓女黄嘉嘉喺度嘅。早晨，黄嘉嘉。系咁啊，今日咧我都想问一问啊，其实咧好多时小朋友啊有机会系曳啊，但系我哋做家长咧未必一即系一见到佢曳就净系识得闹啊、阻止佢啊。 我諗唔係咁多家長咧會去真係揾一揾，到底佢入邊嗰個嘅動機係啲乜嘢？其實有啲咩我哋需要注意咧？ 你有冇有時覺得咧？叫小朋友做嘢咧，好似拉牛上 樣有 例 如叫佢做功課啦，跟住佢一定會話等等嚟緊，你隻手做緊嘢，嚟緊就再叫啦。我嚟緊，我嚟㗎啦，咁樣再叫啦，跟住就開始，係咪要我三催四請啊？呢啲說話通常都喺屋企容易聽到嘅，跟住佢咧就可能會話：我而家真係嚟緊㗎啦，跟住先開始行。啊，会有好多呢啲情况噶、哦， 系有时就系我哋大人觉得呢样嘢紧要，不过小朋友唔好意思，我就觉得呢样嘢唔紧要。 系佢个玩具行先， 冇错，咁佢开心行先啊嘛。咁要佢做啲唔开心嘅嘢，其实大人都系啦、嗯。我叫你做一啲你唔中意嘅嘢，你梗系即系心不情愿咁样做 啊。系啊，其实我都将心比己 嘅。系咯，咁但系我哋大人即系对住小朋友嘅时候就唔系咁啦，就觉得喂我啲日程好赶噶，唔该你快啲搞掂佢啦，就会系咁样噶嘛。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小朋友。由细到大咧，好多时就系、是如果我哋可以建立到佢，哦，佢知道呢样嘢系佢负责嘅、 嗯， 而嗰一样嘢咧，对于佢嚟讲咧，其实可能唔系佢咁高兴去做，但系佢知道呢一样嘢系佢要做嘅，咁呢样嘢就好紧要啦。咁、 哦、 但系大人有啲嘢要帮佢、哦，嗯、即系例如如果吓、啊、你叫佢做一啲嘢。但是呢因為你太疼他了又或者你覺得、啊哎、他都不做了死了如果他不做怎麼辦呢於是呢你的樣子呢都好像比他更加擔心、 啊、 又或者你呢好像還著緊過他做的事 成日都是這樣的、 哦、是不是、啊、例如做功課、 啊、 你做什麼、啊啊、快做啦做 不 做老 師樣 是啦、啊、其實這樣就很大問題了因為小朋友覺得、啊、喂這件事好像你還緊張過我、嗯、其實呢可能呢、就是、你到最尾你都是會不停叫我做的、哎、那我不用怕啦、 嗯 嗯、因為你到最尾都會叫我做做噶嘛，甚至乎你会保到我做到位。 咁我唔通你自己唔做，你自己冇交功课，就老师就问责噶啦咁样。 你讲呢句，你个样子都有啲惊惊。系啊，即系所以就系问个家长啦。你作为父母，你顶唔顶到先？ 吓， 即系嗱，你个样子爸俾我听，你都唔好。 其实我得噶，其实我得噶。即系，但我反而系担心屋企可能有啲家庭成员就觉得吓、啊、你咁样啊，咁薄嘅你。唔好啦，我哋喺个安全区入边啦，即系会有呢啲谂法咯。 但系我哋想个小朋友建立一个内在嘅动机，就系呢一样嘢系我负责嘅，呢一样嘢我要其实要自己做嘅。咁、 嗯、 我哋点样教到佢啊？就系、是、由细到大喺啲好少嘅情况之下，我哋尽量令到佢自己真系做。嗱，举个例， 嗯、 其实最简单，你会唔会成日可能夠鐘要做一啲嘢，你不停咁提佢啊！你頭先都講啦，你會不停提佢。 做功課啊嘛。 係啦。咁其實提咧， 但如果打機唔使提嘅喎。 梗係啦，因為佢中意啊嘛，都再講一次就係佢中意嘅嘢， 唔 使提咯。 佢拎起部機佢就可以打噶咯喎。 係啊， 但佢唔會 anytime 我拎起啲書我就可以讀噶咯喎。 因為唔中意啊。 係要 warm up 噶喎，讀書又要。 你同理心下，你同理心下佢你就知噶啦。 我細個都係咁，所以我明嘅。 冇錯，咁所以。我哋提小朋友咧，我建议家长咧，其实提两次嘅啫，即系第一次提佢，哦，我哋咧。即係一齊夾好咗呢半個鐘係做功課嘅，咁啊而家要做㗎啦，咁講第一次啦。嗱、 啊、 第二次咧，嗱講到第二次㗎啦，第二次咧就話哦，我知道你好想咧打機，不過咧呢、這個時間咧係做功課時間、 嗯。 如果你再唔做咧，我哋之後個打機時間都會冇咗、 嗯。有啊，有啊，都有講。 你之後想繼續做呢個功課咧，都冇得做，因為我哋夾咗呢個時間就係做功課㗎啦。咁、 啊、 你就照交㗎啦。即係但前提下就係你要確保下你其他、 啊、 即係照顧者。 你願唔願意係？呢一科突然之间今次俾佢攞个 C， 系 系 啦， 家长呢个心理关口嚟噶， 系啊，心理关口。咁所以嗱，我今日咧有五样咧家长嘅习惯咧，我想提大家尽量唔好做。 我预先同老师讲定得唔得？例如啊，老师我而家同小朋友咧进行紧呢一个嘅方式去教导佢嗰个嘅行为咁样。咁、 啊、 所以今次嘅功课咧，即系预先都同老师讲咗，佢系有啲嘢 miss 咗嘅。咁我特登都唔幫佢執漏噶，咁 你唔講其實即係老師都會處理佢嘅， 係咩？ 你補嚟做乜？不過你補都有個好嘅， 即係我諗住同老師大家都夾 啊嘛，係啦，嗱補有個好嘅， 亦都俾老師知道咧、就是，哦原來家長唔係突然之間唔理佢，原來係用緊一啲特別嘅 technique， 係啦，嗱所以咧呢個就係叫家校合作啦， 哦、 即係我點樣同學校合作，大家處理個小朋友嘅行為，其實係夾係好嘅，咁但係個前提下就係夾你唔係為咗想，唉、哎、老師你千祈唔好覺得我冇做。 冇嘢啊，老師其實咧佢近期會係咁啊，即係其實都唔係一個重點，而係 都唔係踢個波俾老師。 係啦係啦，咁有五個習慣咧，我想今次提一提家長咧，好具體嘅習慣行為，我哋盡量減少啊，包括就係唔好不停提佢做嘢。嗱，我哋講兩次指令得噶啦，第二次係要加埋後果。 咁佢加埋後果好喎、 啊。係啦，要講埋後果嘅，你唔可以突然間話。你冇做功課，咁你突然間間打機時間冇咗，你可以突然之間 我通常第二次開始，或者第三次啦、我就話如果你再唔過嚟做埋啲功課嘅話，你三日唔准打機，即刻過嚟㗎啦。 系啦，我哋就系要讲埋个后果俾佢听。咁但系当然咧，个后果要系你承担到，佢又承担到。 唔系三日 唔会太过分， 佢承担唔到噶三日，冇得打机。 系啦，嗱，咁所以个后果好紧要，嗱，唔好提佢啦，不停。第二咧就系、是、嗱，个人习惯里面啊，就系、是。唔好幫佢執書包， 啱， 係啦，即係要無論係個手冊拎出嚟都要佢拎俾你嘅、即係拎唔拎手冊係佢嘅責任，拎俾你去睇嘅。OK， 第三啦，唔好提佢起身，即係嗱，但係如果你話我哋一齊夜晚校鬧鐘得唔得？得，咁但係咧，佢如果鬧鐘躝咗佢都唔醒咧， 咁啊佢自己負責啦， 係啦，佢自己負責。咁如果佢躝唔夠一個咪？即係你整單四個咯，咁樣係咪啊？咁同埋咧，唔好陪佢做功課。 唔好陪啊！ 嗱，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佢真係有啲嘢唔識，我都建議咧係，如果佢唔識咧，佢就舉手揾你過嚟，即係你唔好坐喺佢側邊做個書童啊！即係因為咧，其實咧，第一就係我哋想俾個小朋友空間佢自己去專注啦。第二咧就係咧，我哋都想個家長咧唔好成日及住個小朋友，即係你及住佢咧，其實你 佢有壓力㗎， 佢有壓力，即係其實你都有壓力。 係啊，你望住佢個算式，呢個食明明寫個四字，佢寫咗三字，你會好想出聲。 係啦，你個樣咧都已經唔尋常，嗰啖氣咧都出曬， 氣場啊， 係啦，個氣出曬嚟。第五樣嘢啦，就係呢個好得意嘅，就係去食飯咧，唔好幫佢揀食物。即系意思系去到个餐厅， 好难啊！呢个大部分小朋友都系会有偏食嘅问题。 系啊，你个脑里面就系、是，哎呀，嗱，你又食呢个寿司啦，又食下个意粉啦，又食下咩，即系唔好帮佢拣。嗱，但系当然啦，我哋今日唔系讲饮食啦。如果讲饮食咧，我系会有好多唔同点子咧去教家长，其实我哋点样丰富小朋友食材嘅。但系点解我哋想呢、這个？特別第五樣嘢講呢樣嘢咧，因為想個小朋友咧開始要有自己嘅意識咧，去 sense 到自己中意啲乜，自己唔中意啲乜。而嗰一樣嘢咧，我係可以 make choice 嘅，即係呢一個係我哋想個小朋友建立嘅自己佢嘅能力咯。咁今日咧講五個習慣咧，就提家長嘅啫，即係好道地嘅習慣。當然仲有十個、二十個都有嘅， 係 嘅係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建立小朋友內在動機，我哋唔係要哎個小朋友做一啲佢本身應該其實能力可以做到嘅嘢。 哦。咁啊，大家我小朋友听完之后会唔会有啲嘢改变啦？起码咧食物都要自己拣，唔好次次问真佢嘅时候，我唔知啊，爸爸你拣啦，拣完出嚟又唔中意，诶，细路仔真系咁样嘅。咁啊，下次再分享个，唔该，嘉嘉，拜拜， 多谢，拜拜。 好多人细细个嗰阵咧都养过仓鼠，我细个嘅时候咧，爹哋都买过两只仓鼠俾我养。要将一只细细嘅仓鼠好好咁样养大，可能比养猫猫狗狗系冇咁辛苦嘅，但系咧所花嘅心力咧都系相当唔少噶。所以今日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养仓鼠嘅一啲小知识。好多人都以为仓鼠系可以群居生活，但系一般野生嘅仓鼠大概两个月左右啦，佢哋就会开始独立。呢、这个时候佢哋就会视其他嘅仓鼠为竞争对手，会争嘢食啊，争地盘啊，就算连同胎嘅兄弟姊妹啊都冇情讲噶。所以养仓鼠嘅时候，无论养几多只，都记得，一定要一只仓鼠一个笼。而基本上仓鼠系夜晚先至会出嚟活动。所以在笼入面最好就是放一个屋仔，俾佢哋可以在朝头早嘅时候匿入去瞓觉。而仓鼠佢哋嘅散热能力都唔系好好，最好咧就系将佢哋放喺一啲比较阴凉啲嘅地方，千祈唔好俾阳光直接照射。无论养乜嘢小动物都系，记得养之前要考虑清楚自己嘅经济状况，有冇能力照顾佢哋终老。养咗之后就记得要尽翻主人嘅责任，好好照顾佢哋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So I've heard this marvelous universe can attract anything. But I guess we can choose what we want to attract, right? Every time I swipe my phone, thoughts. It's probably just me, but they give me bad thoughts. Swimming in my bathtub, chilling on the seesaw. You got the blind faith, get out of my way. Hon, hon, 红色的火点点点雪未燥，驱散黑眼逼眼，走几步发都走快烂，短暂多晚饭。好想恨巨婴，一枪整眼人，锁出一棍法，一扫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rofundo。预备出动无限 ，focus focus， 恨追击通通被吓窒，谁人不看无限 ，focus focus， 年龄一出到最记得年关难。秒针都生锈，常有过百垃圾电邮，滴滴滴滴不走追究，无暇迎接万个对手。晒太阳跳张泳姿，怪信号照样搏命跟住，跌断连线仍有伏线，蒙蔽视线扰乱睡眠。坊间充满坏气象，都想找我做对象。我想行雷影，开场一刻食晒机，同时全然瘫痪。赶走乌蝇，驱逐劣币，如何知善长？好想行巨鹰，一枪整哑人，手执一棍法，一扫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rofundo。预备出动无限 ，focus focus， 恨意追击，通通被吓窒，谁人不看无限 ，focus focus， 年龄一出到最记得年关难。由世俗撩动心花，先要自己秘密中。麻烦人听见就要暂时别笑话，流浪们听见就要就回避我吧。谁都也值得去保护吗 ？Silencio, perfetto。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咁啊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啦，今日劳动节啦，但我都要骚扰阿畅噶啦，喂阿畅起咗身未？ 喂，起咗身啦，小白早晨啦，唔好讲骚扰，但系做节目都系我嘅兴趣之一。 咁啊啱啦啊，咁啊大家一齐劳动一下，咁啊等你介绍一下七点半钟嘅创科梦工场，唔知道今日嘅主题系啲咩咧？ 哇，今晚咧请嚟嘅主角咧系一个机械人科学家，叫做麦天宇啊 Mark。咁啊，麦天宇咧好特别嘅，佢系发明嗰啲机械人咧，系叫做仿生动作传感机械人。咁啊，我唔知大家即系几年前有冇睇过套荷里活电影咧？系啊，乔治·积曼即系狼人嗰位演员咧，主演嘅叫郭铁甲钢拳啊。 有 嗰只机械人咧，就系佢力啊。操纵者咧就带住一套机械嘅盔甲咁嘅嘢。咁你喐嗰阵时咧。另外一隻機械人咧就會動作跟足你一模一樣嘅， 係 喂佢真係呢位阿 Mark 咧，真係研究咗一個咁樣嘅機械人出嚟喎。 嗯，我依都非常之特別喎，呢、這個喺好多嘅叫做工程上面咧可以應用得到呢個技術喎。 冇錯啊，嗱佢點解浮現咗要發明要研究呢種機械人咧？就係、是、原來佢當時咧讀大學，佢讀電子工程系啦，咁啊經歷緊沙士啊，佢諗到呢個腦袋裏面諗到咧，話喂可唔可以發明一種機械人咧代替啲前線醫護人員咧做啲危险嘢嘅咧，咁后来佢先研究咗一种机械，一个机械臂啊，只手臂先嘅，因为只机械臂咧研究好成功，佢攞咗奖就开公司，真系研究成个机械人。咁啊，最近期咧，近年咧，咁啊，佢用透过呢个5G 嘅技术咧，研究咗成个呢个仿生，即系动感控制仿生机械人出嚟。咁佢就谂住做真系做嗰啲危险嘢啦，谂住做嗰啲拆弹啊、维修工啊、电缆啊，甚至乎近期疫情咧系。代替嗰啲前線醫護人員做一啲比較高風險嘅工程，咁究竟 呢位麥軒宇啊 Mark 啊，佢研究呢個機械人一路以嚟有啲乜嘢心路歷程咧？嗰啲機械人究竟嘅真樣係點樣嘅咧？咁啊，想知道嘅朋友今晚七點半要睇香港故事創播夢工場啊！ 真樣係點？我都好有興趣知道。嗱，我哋就咁聽話機械人通常都係咧會諗咗個人形嘅機械人噶嘛，但係而家大家都知啦，其實坊間有好多已經叫做機械人咧係一台嘅機器嚟嘅，就唔係淨係得個人樣啊，有手有腳，唔係淨係咁樣呢、這個概念咧，我可能。大家都已經有所改變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要用埋呢個頭先阿暢話5G 技術啊嘛，呢、這個5G 技術嘅應用咧好重要嘅，即係譬如喺香港，例如啲名醫嘅啊，佢要喺例如東南亞某啲地方咧要做一啲嘅手術，有人邀請佢嘅話咧，其實都可以用到5G 技術，再加埋呢一個叫做機械人嘅技術咧。可以遙控即係離遠咁樣做呢啲手術㗎，其實所以點樣運用咧都係好重要。咁當然頭先阿暢話拆炸彈呢啲，梗係必用啦，人命嚟㗎嘛。咁大家留意住啊。咁今日夜晚七點半鐘創科夢工場啦，八點鐘嘅時間一齊聽聽大師嘅説話。 冇錯，咁去到夜晚八點鐘大師對談啦。咁睇咗咁多集以嚟咧，一路都係講緊孝道啊嘛，講緊孝順父母嘛。咁今集咧有少少唔同啦，咁就同大家講下手足啊。即係兄弟姊妹之間嗰個相處之道嘅，咁好多兄弟姊妹咧，其實都因為好多唔同事情咧有爭執啦，即係細個爭嘢玩啦，大個可能好多唔同嘅家用嘅安排啊，邊個做家務啊都有爭執噶嘛，咁都會即係傷和氣嘅，影響到大家之間嗰個關係嘅。咁究竟咧，即係兄弟姊妹咧應該點樣相處嘅咧？咁兩位主持人啊，兩位大師啊，引用呢個中國經典叫《弟子規》呢本書裏邊咧。去教下大家路，等下大家咧，究竟兄弟姊妹之間點樣可以咧和睦相處，就甚至乎因為呢件事祝福到成個家庭咁話嘅。咁想學多啲嘢嘅話，今晚八點鐘聽下大師點講啦 嚇。唔知道我兩個仔仔，一個三歲半，一個七歲半，睇唔睇得明咧？我都中意佢哋兄弟相親相愛噶嘛。 係啊，個父母都中意啊。啊，調翻轉咁講喎，兄弟姊妹咧，即係相親相愛，其實都係一個孝道啦。 係啊， 係咯、你做阿爸，你最明白。 係喎、啊。一齐开电视睇啦，唉、啊，唔好咁多。好啦，十点半嘅时间咧，马拉松游世界，咁啊去边啊？ 系啦，咁啊今集啊长跑侠啊老二咧，今集继续去到咧中东啊，去到呢个巴勒斯坦，咁去到咧佢呢个圣城伯利恒嗰度跑个马拉松。咁上一集喺耶路撒冷跑完啦，今集就过境啦，耶路撒冷系以色列人嘅地方，咁去到巴勒斯坦嘅地方，咁呢個聖城伯利恒咧，佢嗰度有一場熱辣辣好熱嘅馬拉松盛事，咁超過5000位跑手參加嘅，咁嗰個途經咗好多好特別嘅地方，有一個隔離場，即係佢哋巴勒斯坦同埋以色列人之間嗰個幅隔離嗰幅牆，咁會經過一啲檢查站同埋難民營啊，咁長跑俠魯爾就話啦，即係跑完一場之後咧，好似上咗一堂歷史文化課咁樣啊，即係想了解多啲當地嘅。情况是怎样的话呢，今晚十点半一起看看这个马拉松游世界啊。 好，那么大家准备一起马拉松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唔该阿昌，唔该小白啊。节目咁丰富，当然要留喺港台电视31啦。依家24度气温，相对湿度呢78%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系五一劳动节，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劳工系社会生产力嘅重要元素。佢喺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改善劳工权益嘅措施，包括研究优化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机制，法定最低工资亦由今日起上调至每个钟头40元。另外，政府亦都已經提高職安健法例罰則，相關修訂法例已經在上個月通過。至於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將會在2025年5月1日生效。李家超在社交專業貼文表示，政府日後會繼續與勞資雙方就勞工議題溝通，讓廣大僱員得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達至勞資雙贏。貼文台在清晨5:47錄得南中國海發生一次4.9級地震，震央位於本港南面大約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約10公里。天文台話接獲超過10名市民報告，表示感到輕微震動，震動維持幾秒， 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四度，即是悬挂的物件摆动，门窗碗碟发出声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启程前往美国，展开四日正式访问，当地星期一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小马可斯表示，两个人会晤对促进国家利益及加强非美重要联盟关系至关重要。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一名高层官员预计，拜登同小马可斯将会就加强商业以及军事联系达成协议，强调美国同菲律宾合作寻求的不是挑衅，而是在菲律宾应对复杂的西太平洋局势时为他们提供支持。在小马可斯出访前夕，美国国务院就日前中国同菲律宾船只在海上对峙，呼吁中国停止在南海的挑衅和不安全行为，强调美国支持菲律宾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海洋秩序。路透社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份书面声明回应，中方愿意通过友好协商处理与南海有关国家的海上分歧，并且警告美国不要干涉。声明说，美国作为域外国家，不得插手南海事务，不得利用南海问题挑拨地区国家。中国棋手丁立人在哈萨克举行的2023国际棋联世界冠军赛击败俄罗斯对手，成为国际象棋首位中国棋王。丁立人和俄国棋手涅波姆尼亚奇在14盘慢棋中打成7-7，在快棋加赛中前三盘双方赛和，到第四盘丁立人把握机会取胜。首次参赛的丁立人赛后说，在朋友、家人和团队的帮助下，赢得了一场同焦虑的斗争。他透露，回到休息室后喊了很久，这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也都因为这次比赛艰难的过程。他又说，赛后会同平常一样散步，还要同亲友吃饭庆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医生，我女女咩病啊？使唔使食抗生素啊？ 系流感，但唔使食抗生素。 唔系食抗生素，快啲好咩？ 错。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对病毒感染例如伤风、流感是无效的。 哦，咁边只药退烧，边只药止咳，边我系咪问得太多啊，医生？ 问得好，问清楚就知道要食乜嘢药同点食啦。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冯允谦。JW 黄浩然、郑欣宜、姜涛、MC 张天赋、泳儿、J 柳应婷、Jenny 李幸毅、卫兰同埋 Gigi 严明熙。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晚上7:30，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都系为网上嘅一啲平台而走红嘅呢位创作男歌手，嚟自爱尔兰嘅 Kian De Crow。 They say the devil takes the best of us. I guess I always knew you weren't like the rest of us. You held a party in your hand like it would slip away like moments past. How I miss the way you used to laugh. Is that the way it goes? You trade your soul to be a rose. Give everything you've got to give before you've got to go. I guess that no one knows.Guess that I just didn't see the lows. Oh, we all fall down. Oh, we all fall down. I wish you told me how you felt that night. Then we'll 佢媽媽係一位法國人，嗰係一位咧鋼琴手啊，爸爸就係愛爾蘭人，佢就係喺呢個倫敦嘅 Royal Academy of Music 嗰度讀書嘅。留意呢一個名字 Kian De Crow 啊 ，Part of 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柯成 DSE 有冇啲咩 tips 可以俾考生啊？ 梗係有啦，斌神，有啲題目就算你唔識答，都一定要填噶。 嚇？唔識點樣填啊？是什么题目啊？ 就是 MC 啊。何用再担心共地痛 会一小确幸。香港电台第二台 骚动音乐 为 DSE 考生打气。 加油啊！ CIBS 人人广播， 讲你知，讲你知，讲你知，讲你知， 讲你知，环游百年宗教建筑， 历史建筑研究者陈天权， 何谓哥德式呢？尖拱嗰啲就系属于哥德式啦，哥德式系指中世纪啊，而家我哋叫佢哥德复兴式，九龙洋人堂啊属于一种哥德式，好多尖拱好多嘅花形嘅窗啦吓。 CIBS 节目讲你知，环游百年宗教建筑，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九点三十八分啊！晨光 Morning Call 嘅环节咧，依家就会喺五月一号啦。咁啊，一个月嘅新嘅一天咧，咁啊开始啦吓。咁啊，过往我哋都有呢个环节 噶。以前咧，我哋都有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嗰阵时就主要都系我去接听众电话啦。咁啊，我同听众去倾偈啦。咁啊，然后咧，当听众打翻上嚟嘅时候咧，就好简单嘅啫。咁啊，先讲低下你系叫咩名啦，電話號碼啦，然後你想點唱嘅事情啊，例如呢排 DSE，你可以係爸爸媽媽，你可以係老師，可以係學生，可以係自己本身都係考緊 DSE，都可以打翻上嚟咧，即係譬如幫身邊嘅朋友咧送上一啲嘅祝福、關懷，即係分享一下一啲得意嘢，其實都好歡迎大家打翻上嚟嘅。 係啦，咁啊近排 DSE 啊，應該有啲 DSE 打氣咧，咁啊繼續 keep 住嘅，因為即係道氣啊唔好窒住啊嘛。你知道即係除咗中英數通識之外咧，其實嗰啲即係如果你話 fit and by 啊嗰啲唔合格咧，其實你入 U 咧都爭啲嘅。 係啊，如果你想讀自己想讀嗰科咧。你 gel 咗 cam 嘅，咁你有啲真係搞唔掂 嘅 喎。 係啊，咁當然啦，因為之前都要講翻嘅抱歉嘅，因為人手嘅問題啦，我就停咗呢個晨光 Morning Call 啦。其實呢個都算係晨光第一線一個傳統嘅，可以一個渠道啦，可以同聽眾朋友互動。有陣時聽眾朋友咧，好少同我哋可以透過大電波接觸到啦。咁電台其他節目係多嘅，即係好多風煙，譬如你講緊譬如三五成群啊，咩嘢情況係多嘅。 但你諗下喎，係啊。我哋四小时嘅节目咧， 点能够唔同听众可以？ 其实应该要有添。 系啦，咁所以而家人手咧相对充足翻啲咧，咁啊希望咧就将呢个环节咧就带翻嚟。咁啊，往后时间咧都想开放电话啦，1872388啦，咁大家可以打个电话嚟啦。咁啊，我哋多咗 Vicky 啦、船仔啦，加盟我哋啦，咁就可以咧集低啲听众嘅点唱，譬如咧生日啊、结婚啊，以至系帮 DSE 嘅考生打气，再加上嚟紧两个礼拜之后。接近两个礼拜啦，第二个礼拜系咩啊？五月第二个礼拜， 母亲节 系啦，咁啊，即系母亲咧，净系唔净止系母亲节可以大家讲母亲节， 日日都母亲节， 冇错。不过咧啊，个重点嚟啦，依家数数手指，其实咧，当交易日咁样啦，即系仲得翻十日可以俾大家咧喺母亲节之前同妈咪讲声 I love you 啊，同妈咪讲声咧，即系母亲节快乐啊，妈咪过往嗰一年辛苦你，再加上咧，其实。 之前嗰一兩年咧，其實疫情嘅緣故啊，疫情嘅緣故咧，咁就變咗啊，大家可能同屋企人啲關係咧都有機會疏離啲，即係嗰種疏離就係話因為有陣時媽咪病咗，媽咪又唔想你過去探佢，因為咧驚惹到你，跟住咧你又唔想媽咪攞湯水過嚟，因為你又驚自己都已經病啦，咁如果媽咪 辛苦， 年紀大中埋咁點算咧？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叫嫌隙啦，就出咗嚟，咁但係。系咧，依家疫情过去啦嘛，又有消费券啊嘛，你除咗请妈咪饮茶之外咧，我自己又觉得你可以咧，就叫做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即系过去一两年可能都辛苦妈咪，有阵时直情，我估有啲有小朋友嘅屋企啊，小或心领神会一啲，即系可能即系两公婆中咗，小朋友冇中。咁即刻将个小朋友移植咗去外父或者外母屋企或者老爷奶奶屋企啦，即係要么就係你爹哋妈咪或者你老婆嘅爹哋妈咪啦。其实我都觉得即係依家真係好好说感谢嘅一个时刻啊。咁所以呢即係开放个热线啦 ,1872388 啦，咁如果你都有打气嘅点唱啊或者呢啲叫做爱的宣言呢，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同我哋互动下。今日呢劳动节。劳动节咧都要点啊唱嘅， 系 点唱咧？唔系净系俾主持人听，因为我哋咧正所谓有汗出有粮出，五月一号我哋有开工。当然咧就除咗我哋之外咧，其实一班咧嘅打工仔啦，包括做零售行业啦，你转个头同阿爸阿妈饮茶咧，就系、是、饮食嘅行业啦， 交通运输嘅行业朋友啦， 运输嘅行业啦，的士师傅啦，即系我哋都系劳动者嚟嘅。呢、這个社会咧，如果冇劳动人口咧。就唔會有嗰個勞動人口嘅貢獻㗎啦。 因為咧，即係各位正在翻工嘅朋友咧，唔需要閉翳就諗啊，今日咧，哎呀，自己又有翻工咁樣。其實咧，第一有工翻咧，咁啊係值得開心嘅一件事嚟嘅。係啦，第二就係在座即係直播室呢三位咧，同大家都一樣翻工嘅， 係 陪住大家， 陪住大家， 我哋同你同在㗎啦， 梗係咯。 嗱，1872388呼籲大家啦，即係打電話嚟啦，咁啊一隻歌嘅時間接下大家聽眾朋友嘅電話，咁啊有機會就幫大家 mark 低一啲日期啦，因為我哋都將呢個環節零手全身咁樣再推出翻， 預約都得嘅喎。咁當然你話如果今日打嘅，咁你想喺聽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入邊咧，同我哋嘅主持咧即係現場啊咁啊對話嘅話，當然可以啦。咁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都會擺翻喺9:30之後嘅時段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我想約母親節或者特別一日嘅日子嘅話咧，可能係阿二家姐生日咁，我哋想 mark 定嘅，其實都歡迎嘅。咁但係梗係歡迎咗今個星期嗰啲。预约点唱先啦， 系啊，因为做电台咧点唱环节系必须嘅，我自己觉得Vicky 都系啦， 即系 做 有点紧张啊， 做电台咁啊，大家可以同我哋主持人互动下啦，1872388，重复多次啊，1872388，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啦，今日咧就带嚟呢一首作品啊，嚟自 Super Moments 嘅小伙子啦，由细个挨到大啊吓，咁啊都有一啲历练，但系唔紧要嘅，继续努力啦。 小伙子长大了，在世事难料的森林寻觅理想事，越向着青春走远，越容易孤单，你可有发现？小伙子相会聚散亦难料，诉说了辛酸，也话说了当天记忆里那旧碎片，重组了吹丝向往的昨天，脸庞上成熟到已多加一份怀疑，连欢笑都觉得幼稚，散席了讽刺，好光阴往往流逝，悄悄挥发掉了很多很多经典，现实里装英雄难避免，成为了不懂哭也不想笑的一个汉子， 着眼睛，承认过去错过的事，现实里装英勇难避免，成为了不懂哭也不想笑的一个汉子，活着木偶需。 听过有 Super Moments 的小伙子，刚啱咧都听到好多听众朋友啊，可以互动啦。咁、有啲期咧已经 book 咗或者约咗。 有啲听众咧打电话上嚟嘅时候，佢哋都哎呀好开心啊，又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啦，可以好似以前咁咧一齐倾下偈啊，咁样听下歌几好几好。 系啦，咁啊人手多啲就可以做翻多啲嘢啦。呢、這个都系同听众分享翻，同埋同我哋啲高层分享翻嘅呢个，我都好真心啊。两个人真系做唔到咁多嘢。好，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24度，气温上到10度。78%，点解要讲啊？因为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紧噶。 我系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中意就系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系一个新嘅挑战。一齐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系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好啦，饮食淘鉴咧，今日想同各位听众讲下啲咩呢，就系整一味餸，用一个我自己都几中意食嘅材料嘅、其实坊间都好多人中意，不过大家都会放咗喺个 focus 喺个生食上面先嘅。三文鱼， 哦，三文鱼 啊，点解话生食咧？三文鱼刺身啊，好多人中意食啦。不过咧，三文鱼我都好中意咧，将佢拎去整热佢嚟食嘅。 我中意煎啊， 你中意煎啊？ 煎到个皮脆卜卜 啊，都系系啦，拎佢焗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今日呢个做法咧，就先要准备定三文鱼啦。咁三文鱼含有非常之丰富嘅蛋白质嘅，嗰啲咩 omega three 啊嗰啲咧，成日听营养师所讲噶啦。好，咁准备咗之后咧，你先将呢个三文鱼咧，咁放喺一个可以处理三文鱼嘅碟仔上面先，先落一落咧就系橄榄油啦，跟住再落啲，我自己中意用啲岩盐啊，岩盐渗上去，再加少少胡椒嘅，咁啊，始终就唔系净系话咸嘅味道。如果你岩盐或者甚至乎去玫瑰花嘅盐啊，又或者 粉红色， 又或者系樱花盐啊，我觉得呢啲咧其实都几啱，即系除咗咸之外，仲有少少花嘅鲜味喺入边，都唔错。好啦，咁啊渗啲啦，酌量啦，其后咧就再加啲。 嗰啲叫紅椒粉啊，係啦，紅椒粉，跟住再加少少香草入去，好啦，跟住就將佢捽下捽下，幫個呢一片呢一嚿嘅三文魚肉咧，就做一個 massage，按摩下佢，將佢嗰啲啲嘅 sauce 咧就搽勻曬喺個三文魚上邊，咁啊兩邊都要嘅，唔好淨係做一邊，咁個底嗰、那個如果係有個三文魚皮嗰個咧，都可以整埋搽埋嘅， 係， 好啦，然後咧就要準備定一個可以入焗爐嘅兜兜，呢、這個兜兜上面就放嗰、那個焗爐紙啦。然后呢我就会准备定一个番茄。个番茄呢就切片就咁成嚿剁落去即係圆圆地咁切开佢咁就得㗎啦。大概你我自己就会因为个三文鱼呢就三文鱼腩嚟㗎。咁本身个形状都系长方形到啦。咁於是乎我就会准备定六片嘅番茄。因为切完咗㗎啦嘛就将佢呢好似色仔嘅六字咁样六点。咁放咗一个碟上面先。跟住放咗佢呢就再将个三文鱼再将啲洋葱撒埋上去先。嗰啲洋葱都系一个洋葱切开佢。然后呢就将佢一个个圈咁样就放喺呢一个嘅番茄上面。咁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好有足够嘅味道㗎啦。好啦咁你放埋呢个洋葱之后呢你就可以将呢一个嘅三文鱼已经腌制咗嘅三文鱼呢就放晒喺呢两个嘅蔬菜嘅材料上面。放咗上去之后呢然后就再用柠檬。柠檬呢又系打横咁样切。 切两 系啦，切片切两片嘅圆形嗰啲嘅柠檬，黄色柠檬都得噶啦。跟住就直头放喺个三文鱼上面。咁你发觉咧，三 柠檬系咪我哋劈腥啊？ 劈腥又有，同埋因为三文鱼本身个腥味都唔重啊。咁所以除咗你话少少腥可以劈咗之外， 一啲啲啦。有阵时买啲三文鱼都几腥嘅，有啲雪藏嗰啲唔系， 雪藏味就可能有。 系啊，唔系下下都好啊。我觉得啲质量， 但系柠檬咧，对于鱼焗嘅鱼嚟讲咧，其实佢可以急速提升佢个鲜味。 哦、 即是它在個味觉上呢可以带到去一个的层次令到鱼的味道更加鲜。好啦跟住刚才那个的叫做焗炉子啦跟你就将它好像包礼物这样包住它、 哦。包晒 是啦包晒整个的材料三文鱼啊柠檬啊甚至乎它那些番茄全部包晒它。好啦然后呢就180度的焗炉就焗它20分钟。系啦，预热咗先啦，预热咗先，跟住180度就开始计，就焗佢20分钟。一拎出嚟打开嘅时候咧，你就发觉一个非常之美味嘅三文鱼扒咧，就已经完成噶啦。嗱，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你一滗落去嘅时候咧，佢嗰个三文鱼肉咧，佢每一啖咧，除咗系有你头先嗰个三文鱼香之外咧，佢柠檬个威力就发挥咗啦，佢系渗透咗嗰啲嘅叫做鲜柠檬嘅果香。喺呢一個嘅三文魚肉入面嘅，咁再加上你食下嘅時候個底咧，仲有啲洋葱啊同埋番茄啊，所以我覺得咧，你側邊可能加少少，譬如意大利粉啊，或者送飯，我就覺得冇意大利粉咁好嘅，加啲意大利粉一齊去食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一樣會幾好食嘅。 咁大家可以喺屋企啊食得健康一啲啦， 又容易整， 係 好簡單嘅，大家試一試啊！ 我的享樂時代。 你系 Vicky， 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啊！嗱，阿 O 咧就话啦，呢几日咧佢都有去沙滩噶嘛， 系啊， 咁咧其实最近咧就天气热翻啦，日间炎热啦，系咪？咁大家都会出外互动啦。其实咧唔单止净系去沙滩嘅，可能打波啊、行山啊都会用到嘅，大家就系防晒啦。 系啊， 系阿 O 有冇防晒嘅？ 有，真系有少少地都要，因为咧特别见到你之后咧，即系原先喺呢个团队喺度，我最后生噶嘛，如果你出现咧，我唔掂啦，即刻要做好啲，船仔有直情啦，唔想望住佢做节目啊，直情唔想望住佢做节目啊， 即系你靓妹， 你知唔知佢有咩？佢暗疮几可恶啊！暗疮代表咩？青春期啊，仲系 听日同大家讲暗疮膏啊，不如 系啊系嗱，防晒一定要嘅 ，keep 住，即系你作为一个男士咧，有阵时依家都啲男士美容都会搽多啲防晒啦。我又中意皮肤黑啲嘅，咁黑咧还黑，唔代表唔使搽防晒或者唔使搽太阳油啦。所以呢一样咧，我都好认真去叫做研究一下嘅。 啱啊，因为其实紫外线系好伤我哋嘅皮肤嘅。我仲想问一下阿 O， 你会搽咩咧？有啲人系局部搽，譬如个鼻啊、额头啊或者膊头噶嘛，你打波定系背？心啦，系咪？会唔会话系特别查边啲部位噶？ 全身噶查晒，唔系讲笑啫。着裤嗰啲地方咪唔查咯，系啊。 即系外露嘅地方。 外露嘅地方系啦，系啦，系啦。 小白咧， 坦白讲啦， 佢行山都查晒啦， 系咪啊？ 其实 我 冇查噶， 系我都觉得。 你都唔会查？ 我系，其实我冇查的，即系好多人我都成日俾人谂，搞错你成日行山你都唔查防晒，啲人 O L 嗰啲翻 office 坐喺个窗口边都查防晒，系啦。咁但系因为我唔知道，我习惯咯，我觉得有层嘢喺度咧。 系啊，我就系估啦，你一定觉得黐立立。 系啦，我就系嗰啲觉得黐立立嘅。 然之后行山又污糟出汗咁样系咪？ 系啊，因为我一出汗咧，其实佢甩晒，我肯定佢甩晒。同埋咧，因为甩嘅时候咧，个感觉唔舒服啊，唔舒服嘅原因唔系因为佢经过嗰啲汗水之后佢甩晒啦，系因为一路滴出嚟嘅时候咧，咁佢一路滴啦，我发觉嗰啲汗水咧系变咗珍珠色， 唔系透明， 唔系透明，即系糯米咁嘅颜色，滴下滴下滴晒落，咁我就觉得第一我查嚟做咩？第二好嘥钱，防晒都贵啊嘛。好啦，第三咧我就觉得其实我嗰个观感唔舒服，跟住佢周围滴嘅时候咧，咁就滴晒落嗰啲泥土嗰度啦，又唔系咁好喎， 又唔系好环保啦。不过我估计咧，即系依家都出咗好多环保嘅防晒产品嘅， 系啊，所以我今日就系想同大家分享环保嘅防晒啊。其实系啦，环保防晒究竟有咩好咧？其实咧，我想讲嘅就系、是、最重要就系唔系你落水先要搽环保防晒，因为啲人就会觉得啊，我哋落海嘅时候搽咗环保防晒就会唔影响个海洋噶嘛。但系其实就算连你打篮球啊，或者你行山啊，你唔好以为用普通嘅防晒咧就唔会影响到个海洋、啊。当你去冲凉嘅时候，其实啲水都系一样会流落海洋。咁、所以其实咧最好就系、是。盡量啦、即係如果屋企仲係有一啲唔係環保防曬，都可以用咗佢嘅。 可唔可以自己整一啲環保防曬？ 嗱，呢一個咧就難啲啦。 自己整啊！ 即係我諗緊啫，我諗緊，即係譬如你話驅蚊咁樣， 就可以自己整係啦。 坊間咧有啲防曬，甚至防紫外線嗰啲遮 手袖啊、 衫啊，其實有啲衫佢做出嚟，佢已經係本身話俾你防 UV 噶嘛。有啲衫係咁樣噶嘛。 啲衫袖嗰啲係嘛？ 衫袖有啲衫袖，有啲 T 恤都有㗎。係係啊， 嗰啲可能帮到手咯， 系啦，即系有唔同嘅工具可以帮手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要搽防晒咧，最好咧就搽翻啲环保嘅防晒啦。咁如果唔系咧，我哋都会好影响我哋嗰啲嘅珊瑚啊， 系啊， 同埋我哋啲海洋咧。譬如啱啱讲完我哋食三文鱼，但系如果啲鱼食翻嗰啲系啦，防晒入面咧有好多香料啊、色素啊，同埋呢啲微塑胶粒啊。咁、如果佢哋食咗嘅话，咁其实到最后我哋自己食鱼嘅时候、又系食 自己食翻啲防晒， 系啦。所以就唔系咁好啦，即系你谂都觉得，咁你宁愿即系系保护健康、保护自己，都要保护翻我哋嘅内在噶嘛，除咗外在之外，系咪？ 咁总之大家咧上山下海啦，即系点样过得环保一啲咧，就绝对认同啊阿泳儿你头先讲个说法嘅。 冇错，同埋啱啱阿小白有讲啊，就系话惊黐立立啊咁样嗰啲啊嘛，但系而家有好多防晒咧，其实都已经咧系 干爽嘅， 系啦，试过啦。泳兒試過啦， 係、 係啦，試下先。但係首先你要撇除呢一個覺得污糟嘅感覺。 哦， 如果唔係查咩？ 咁你 想爽咧，但係又 整啲嚟試下先啦， 整啲嚟試下，咁又帶翻嚟俾你試下。 有機會咪後再講多少少啊？咁大家都係啦，即係出去玩。今日應該理論上咧，晏晝時間都會有好天氣嘅，因為 有冇臭味㗎？你嗰啲 無色素、無香味㗎，敏感皮膚都啱用。 係咁就好啦嚇，咁啊最緊要 keep 住白滑 ，keep 住靚啊嚇。好，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转个头咧有风 show 快活人啦、啊。